內地新增62宗新型肺炎本土病例，江蘇有40宗，湖南9宗，北京、山東、河南、雲南和湖北都有病例。在北京，國家衛健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何清華批評部分長時間沒有疫情的地方幹部存在思想鬆懈麻痹，以為疫情只是跟別人有關，將常態化當成正常化，將低風險當成零風險，認為防疫工作存在短板和漏洞。他強調，目前仍然未發生疫情的地方一定要進一步提高意識，做好應急準備。天气方面，和热带风暴卢碧相关的外围雷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在下午四点，卢碧集结在厦门至西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横过广东东部和福建沿岸地区。同时，位于琉球群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银河。銀河集結在鹿兒島至西南偏南大約6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4点，跌221点，总成交金额1617.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2点，跌1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9蚊，跌17.8；恒生中国企业95.1，跌9.8。中芯国际27.9升1.05，阿里巴巴192.5升2毫，快手89.1跌16.1，美团211.2跌2.4，盈富基金26.72跌2.2，比亚迪股份270.8跌9.8，吉利汽车28.05跌1.5，小米集团26.3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7，英镑10.822，瑞士法郎8.581，澳元5.759，加元6.212，新西兰元5.494，欧元9.206。每百日元对港元7.0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8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679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31美元，卖出181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桥面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嗰段，而家开始繁忙噶啦，龙尾排到去兆安苑。提一提大家啦，大角咀嘅福泽街爆水管，咁福泽街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嘅，揸车朋友咧要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

少嘅社區地方啦，嗰啲地方都係要強制檢測嘅咁。咁都見到有一個咁樣嘅風險喺度。咁而呢位嘅少女咧，係通過回港易咧，就從澳門咧就過嚟香港嘅。 冇錯。 咁所以咧就特區政府咧都係繼停止咗係澳門嘅回港易之後咧，咁見到內地嘅疫情都有反覆啦。咁所以咧連內地除咗廣東省以外全國咧其他嘅地區今日開始咧。都停止咗回港易嚇，回港易即係話咧，就係香港人啦嚇，香港人喺內地可以咧就係免檢疫嚟香港嘅安排咧，咁都係除咗廣東省以外咧就停止咗啦。阿麥家俊又覺得係咪足夠咧？使唔使再做多少少嘢咧？ 咁啊，過往其實由七月底開始咧，其實中國內地嗰個嘅確診人數其實都一直上升。頭先陸宇光你有講過，其實都差唔多累計都有500宗嘅。咁而裏邊嗰個分布地方其實都喺沿海嘅江蘇地帶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本身政府佢哋見到除咗廣東省以外，其他嘅部分咧有越嚟越多確診個案，因而去即係收緊呢一個回港易嘅政策咧，其實都可以理解嘅。因為以往過去一年裏邊，大家都見到就係如果喺個檢疫，尤其是喺雙邊嘅一啲有往來嘅地區咧。如果是做得不夠足夠的時候呢，其實社區爆發的風險是相當之高的。咁其實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即係可以理解喎，講真。咁而且亦都見到嗰位由即係翻咗澳門嘅嗰個少女啦。咁其實佢哋即係由澳門啊到以至而家佢哋個全民檢測裏面咧，其實佢哋嗰個嘅反應咧，其實都相當之快。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市民佢哋會想見到嘅。反而咧就係喺之後究竟嗰個安排上面啦，但係今次而家澳門嗰個嘅全民檢測咧就。好似佢哋喺個安排上面咧，第一日咧就好似有啲混亂，咁反而就令到好多市民抵不便。咁我諗覺得即係擺翻香港呢個狀況咧，我諗政府keep 住有個高度關注咧，我諗係大家即係對公共衞生關注嘅市民咧，其實係想見到嘅。咁但係可能喺真係要實施之後嘅一啲檢測啊、檢疫啊嘅時候咧，可能要注意多啲，即係喺個實行上面嘅安排咯。 係，咁有啲專家都講到咧，咁其實而家嗰個回港易安排咧係有風險嘅，因為咧即係就算你講話係澳門嗰個個案為例啦，其實咧呢個嘅交流團咧已經喺上個月尾咧就翻咗去澳門噶啦，咁但係咧就係、是要去到發現咧呢個家庭嘅個案群組咧， 成七日啦，好似 係咪？係啦，咁其實咧都係講緊八月頭嘅事。咁換言之咧，其實就七月尾到而家咧，咁其實都有一段嘅時間咧，係已經有唔少嘅香港居民係使用回港易嘅呢個計劃咧，就從澳門係免檢疫嚟到香港啦。咁所以其實香港咧都係仍然有一定嘅風險啦，即係喺回港易嘅問題上面。咁而見到即係內地啦，都係有各個省市都出現咗一啲嘅個案嘅時候，咁喺嗰啲地方住嘅香港人使用回港易嚟香港咧，都係有風險，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即係暫停回港易嘅安排出現啦。咁但係所謂暫停回港易，咁係咪代表住即係咩意思咧？係咪代表住即係佢哋唔可以翻嚟咧？又唔係嘅。嗱，其實如果你係身處喺即係廣東省以外嘅內地地區，雖然咧就不能夠再用呢個嘅回港易豁免檢疫嚟翻香港啦。咁但係講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必須要14日嘅家居強制檢疫啊。就並且咧就要喺第三日、七日、十二日、十六日、十九日咧就進行強制檢測。就算你打咗針都好啦，咁之前咧就有一個調整啊，就話你打咗針咧可以強制檢疫咧就係到七日，咁就而家都唔適用啦咁。咁有啲人咧就開始講話，其實咧就而家國內啦，咁都有唔少嘅一啲地區咧已經被內地列為中風險啦，即係個風險程度係高少少。咁如果呢啲人士佢係繼續嚟香港，佢雖然係要14日嘅強制檢疫，但係佢係家居檢疫嘅喎，咁家居檢疫嘅話，你知即係香港都始終有出現過啲嘅垂直傳播嘅個案啦，樓宇裡面嚇，咁會唔會話家居容許佢哋家居檢疫？都可能會有一啲嘅風險存在咧。 係絕對啦。頭先陸宇光你講緊嗰個其實就係疫苗氣泡嗰個嘅措施啦，即係話除咗回港易同埋內港易之後，即係透過一個即係喺家居嘅 嘅逗留咧，咁啊可以係即係可以去繼續去翻嚟香港咁樣。咁而家佢講緊嘅就係講緊如果喺家居做檢疫嘅話咧。咁其實的而且確，好似頭先你所講，係有個風險喺度嘅，因為以往大家都見到喺同一個垂直傳播啊，或者係翻嚟嘅時候，其實我哋香港或者澳門啦，其實都是一個即係人口相當稠密嘅城市，咁其實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其實相當之容易嘅。咁其實如果我哋本身已經係對嗰啲中風險嘅地區啦，其實已經係有一個相當嘅數目係一個確診數目嘅時候咧，其實本身個風險已經高。過往其實呢幾日都有一啲專家啦，咁啊亦都講咗，其實呼籲緊由中風險地區翻嚟嘅，其實都唔應該喺屋企度做呢、這個即係做呢個 quarantine 啊，直接就應該去應該要考慮喺酒店嗰度。其實我覺得呢樣有相當嘅道理。 好啦，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啊！大家点样睇而家澳门同埋内地嘅啲疫情反弹咧？对于呢啲地区嚟香港嘅人士，应唔应该再去到收紧一啲嘅检疫啊嘅安排咧？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How do we say, well, 真係唔識嘅波 in English? 我哋通常呢遇到啲人可能唔識又扮識啊，或者做啲好蠢蠢嘅行為咧，我哋咧就可能會同佢講：，哇，你真係唔識嘅噃！咁啊，英文我哋通常咧可以用一個 clue 呢個字咧，就嚟到表達呢個意思。clue, clue 係一個 noun 嚟嘅。我哋成個句子我哋可以話啦 ：You really don't have a clue.You really don't have a clue. I don't have a clue. I don't have a clue. 就係咧，我完全唔識，完全唔知道點樣做。OK， 如果我哋想串多少少咧，我哋可以加個所謂嘅 question tag 喺後面，我哋可以話 You really don't have a clue, do you? OK， 記住 question tag 之前講過啦。You really don't have a clue. Don't 後面咧，我 question tag 咧是要翻係一個 positive 嘅正面嘅，所以咧我 do you? You really don't have a clue, do you?咁就係咧，我哋真係唔識嘅噃，咁樣啦。OK，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嘅就係咧，因應住澳門同埋內地嘅疫情咧，香港特區政府咧咁就係暫停咗咧澳門同埋廣東省以外嘅內地地區嘅人士嚇，在香港嘅人士咧就係使用回港易就免檢疫嚟香港啊！大家同唔同意呢個安排咧？有冇需要再收緊咧？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一位專家，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啊！梁子超醫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你好，你好。 同唔同意今次政府嘅安排咧，就系停止咗即系澳门同埋广东省以外嘅回港易计划？ 我谂呢个系需要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系始终嗰啲地方咧，就系有个疫情，咁同埋咧，佢啲亦都系有一个即系可能系因为个诊断滞后啦。而家呢个阶段咧。唔能夠完全掌握到，譬如話廣東省以外嘅嗰啲各地咧，又是同個航空交通有關嗰個傳播去到邊度。而喺澳門度咧，亦都因為我哋而家呢個階段咧，都唔能夠掌握佢哋究竟會唔會出現一個社區傳播啦。咁喺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哋雖然係即係話首先係停咗個回港易先啦。咁如果你話之後發覺係有一啲地方嘅，真係有一個比較明確嘅社區傳播嘅信號咧，我哋可能要進一步收緊咧，係要將佢哋係送去酒店檢疫嘅。 係嗱，首先都問一下先啦。嗱，即係我哋頭先都有講到啦，咁就係、自從呢個嘅澳門嗰、那個確診個案嘅交流團啦，翻咗去澳門之後咧。其實咧都仲有一段時間咧，先至咧係確診到嘅。咁所以咧就係見到呢段時間咧，都有啲嘅香港人咧就從澳門就使用回港易咧就免檢疫嚟香港。你覺得其實而家香港嗰、那個受到影響個風險有幾高啊？ 嗱，我哋一定要睇翻咧嚟緊呢幾日入邊咧， 在澳門度做緊一啲嘅，譬如話接觸者嗰啲篩檢同埋大型篩檢度有冇揾到個案啦？因為而家我哋暫時見到嘅咧，都係一個家庭內嘅傳播啦，係一傳三啦。 嗯， 雖然嗰三個人個病毒量係即係話被傳嗰三個人咧係病毒量係好高啊 ，CD 值得十啦，但呢個亦都有可能係因為佢係發現係相對早啦，有個 Delta 引致嘅啫。主要緊要我哋要睇翻喺澳門度今次做個篩檢，會唔會揾到一啲嘅係個案咧？係根本上咧連個傳播鏈都模糊嘅，即係表示佢已經係有一個社區傳播同埋傳播比較發生得早。如果佢真係有一個咧係好早已經出現咗個社區傳播嘅信號咧，咁我哋可能咧係要追翻咧由25號喺澳門回流翻嚟嘅人入邊咧。可能喺剩余嗰日子咧，譬如话佢哋有14日喺个酒店检测，我哋都可能要做嘅。咁但系暂时喺呢个阶段咧，由于我哋未见到当地有一个譬如话喺个社区传播信号啦，咁我哋都系要睇睇佢嗰边嗰个最新嘅结果。因为呢个 Delta 变种病毒咧，佢嗰个潜伏期嘅中位数咧系比较短啊，可能系4日多啲咧。其实有一半嘅个案咧，系最终喺头嗰几日嘅。咁如果佢今次呢一个嘅大型嗰个筛检加埋佢啲接触者筛检咧，其实应该会帮到锁定到咧佢大约嗰、那个即系话个传播个范围咧。一方面佢哋当然会帮到佢哋自己澳门跟住以嚟个防控策略啦，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咧俾我哋知道我哋要喺个社区度咧究竟需唔需要，譬如话进一步收紧，包括追翻一啲咧喺佢哋入边嘅，譬如话系嗰个团啱啱回翻去。澳门个廿五号之后嘅，究竟有冇机会已经喺社区产生传播咧？当未如果有嗰阵时候咧，我哋可能要追翻呢啲个案咧，喺佢哋未完成咗14日呢啲嘅，譬如话嘅自我监察啦嘅情况咧，即系送翻去嗰段时间去翻酒店做呢个检疫嘅。 嗯，都补充少少啦，因为咧即系见到有澳门检测嘅最新数字啊，咁已经有咧系37万多人咧完成咗采样，115000人咧就系得出阴性嘅结果，咁而全澳咧已经有55%嘅居民完成采样噶啦吓，咁都可能有待咧就其他个检测结果咧就睇下澳门嗰个嘅有冇一个社区扩散嘅迹象吓。 系啊，梁医生啊，咁咧就头先啱啱陆宇光都有讲过，即系其实而家最新嘅数字，其实所有嘅检测咧都需时。咁虽然而家就话 Delta 呢个变种病毒咧，嗰个传播嘅时间啊，或者嗰个发生嘅时间就可能系缩短到4日啦。但如果我哋继续喺度等嘅时候咧，咁其实已经可能喺社区里边个散播嘅风险都有嘅。咁其实我哋用啲乜嘢方法或者用嗰条线点样画咧？就而家我哋有几个市民担心嘅重点。第一个就系究竟系咪仲要喺屋企度翻屋企度做检疫啦？即系喺呢个会唔会有一个更加大嘅风险啦？喺我哋知道真正嘅传播能力之前，另外咧就系讲紧好啦，当我哋真系要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咁我哋几时先要做全民检测咧？吓咁啊，同埋全民检测嘅力度应该要点样咧？咁啊，呢个会唔会有少少？要分享或者睇法。 嗱，我谂嗱一样嘢，我哋要知道啦。嗱，佢嗰度咧，我哋香港同澳门嗰个嘅情况唔系完全一样，因为澳门已经系通关啦，佢牵涉到有大量嘅旅客，同埋咧佢哋本身咧就唔同我哋香港咧，因为我哋香港咧，如果喺机场翻嚟嗰啲咧，佢喺机场系要检测代行，而系跟住咧第三同埋第五同埋呢个第12日咧。其實佢哋都係要檢測嘅，咁就想澳門翻嚟嗰啲咧，其實佢都係3、5、12咧，其實佢作咗回港要翻嚟，佢哋都有檢測嘅。咁直至目前為止咧，其實我哋喺呢啲檢測度咧，就揾唔到一個即係話傳播嘅信號啦。咁其實入邊咧，因為去澳門嘅檢測已經進行咗好多，係直至目前為止入邊咧。其實所見到嘅個案咧，都仍然係一個咧，即係家庭內嘅傳播啦。 嗯， 咁喺呢個階段咧，其實我哋咧，只要係提醒嗰啲回流嘅人入邊咧，係要相對地小心啦。我諗你真係家居嘅，即係話係檢疫嗰啲，你就係要真係家居檢疫。如果你翻到嚟嗰啲咧，其實一定係要做齊啲檢測，同埋留意自己同埋屋企人嘅身體有咩問題咧，都要盡早去檢驗啦。因为你要安排大量人咧去啲酒店啊，同埋咩咧，你都有好多行政嘅问题，同埋我哋酒店都爆满嘅，咁同埋啲酒店入边咧，佢嘅消毒啊、清洁嘅咧，如果你突然之间要涌过嚟开好多咧，其实亦都可能系新乱嘅。喺咁嘅情形咧，就都系睇清楚嗰个呢一两日嘅情况咧，然后再决定去点做。 至於個全民檢測呢，其實入面呢，我哋個新冠肺炎點解咁難控制呢、 嗯、 其實某個程度上係有唔少人呢個病徵唔係咁獨特或者明顯、 嗯、 而本身有啲人可能係冇病徵嘅，令到我哋呢係好多時候呢，如果個病毒已經係擴散咗呢，你就係變咗呢係好難去處理。咁其實入面呢，我哋能夠即係話有效能夠短期內控制呢，就睇我哋能夠早啲發現到啲輸入嘅個案，能夠盡早去介入。咁我哋而家呢喺內地，譬如你見到嘅情況呢，點解會向全國十幾省擴散呢？某個程度呢，其實係因為呢喺嗰個陸口機場呢去產生嘅傳播呢，佢有成十日嘅窗口期，佢然後先發現，由十號感染咗呢到到二十號先發現，發現嗰陣時呢已經產生一個群組式嘅爆發啦。咁即係證明呢，中間呢就算佢係七日一檢都好呢，係有個案走漏咗，而令到呢就有好多地方喺個窗口期呢係防唔到呢，而令到佢有機會呢係浸入佢哋社區。不過好彩呢，就係話除咗一兩個省之外呢，譬如話係比較疫情比較嚴重嗰啲咧，同個南京有關嗰啲咧，咁就係其他嗰啲咧，大部分都仍然集中喺啲即係話係回流嘅，有回流史嘅人群度。 梁醫生，因為我哋要聽五點半新聞啦，我哋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嚇，唔該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早前成立跨政策局工作小组，探讨立法制定强制举报怀疑虐儿个案机制的可能性。据了解，儿童事务委员会将会在明天开会讨论工作小组的建议。据了解，小组建议立法所指的儿童定义为16岁以下的儿童或者青少年。至于举报的责任，建议包括经常接触儿童，以及由政府监管或者行业自行监管的专业人士，例如幼稚园、中小学校长和老师、社工、医护或者医疗专业人士，例如营养师等。但是寄养家长、补习老师这类属于自愿性质工作或者与儿童相处时间有限的人士，就不用负上强制举报责任。对于没有遵守举报规定的罚则，据了解，小组初步认为罚款未能够有效发挥阻吓作用，指出有关虐待儿童罪行的条例循简易定罪之后可判监三年的水平，或者可作为基础给社会讨论没有尽责举报的罚则水平。长和上半年盈利183亿港元，按年升近41%，撇除出售欧洲电信发射塔部分资产等的影响，基本盈利升58%，派中期息每股8毫子，按年增加30%。至于长实，上半年盈利亦都升近31%，至83亿6千万元，中期息增加近21%，每股派4毫1仙。主席李泽钜表示，密切留意环球经济和疫情发展，对疫后业务恢复和增长感到乐观。他强调会审慎投资，适度发展，以稳健不忘发展为核心政策。立法会前议员欧诺轩和歌手黄耀明被廉署控告涉嫌在2018年立法会港岛区补选之中作出舞弊行为，向他人提供娱乐，即是歌唱表演，以诱使他人投票给欧诺轩。两人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经控辩双方商讨和同意，控方撤回黄耀明的控罪。法庭批准黄耀明以2000元签保守行为18个月。 辩方表示，虽然两名被告的角色不同，而且明白事件影响选举的公众观感，但是考虑到案发时间短暂，希望法庭能够以同样方式处理欧诺轩的控罪。控方交代，没有证据显示欧诺轩曾经提供报酬给黄耀明，或者由欧诺轩主动邀请黄耀明表演。最终欧诺轩同样获准以2000元签保守行为18个月，期间要行为良好，不得干犯选举舞弊相关罪行。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大坑道下行落去铜锣湾道方向的交通繁忙，现在龙尾去到丽德村。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安定村。咁而家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一段咧，亦都係擠塞嘅，車龍就排到龍躍村。最後喺封路方面，提大家咧，大角咀嘅福澤街因為爆水管，而家福澤街嘅唯一行車線仍然係封閉，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改道指示。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香港剑击队总教练郑少康康 Sir 一直对加朗都好有信心。 加朗我非常之睇好嘅，同埋系对佢嘅评价都好高嘅、 嗯。 我就形容佢系技术全面，进攻、防守、抢攻每一个环节佢都系做得好嘅。呢几年嚟嘅时候，加朗系比较其实你睇佢文文静静啦，平时，但系其实佢打起比赛嚟都几火爆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特區政府咧，就暫停咗澳門咧同埋內地廣東省以外嘅地區咧嘅香港居民咧，就係使用回港易翻香港啊。咁換言之咧，香港居民咧就係需要咧就係嚟香港做一個嘅自我嘅檢疫啦。咁我哋就繼續咧就同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咧就係傾緊嘅。梁醫生啊，係梁醫生你好。 你好， 系仲有两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嘅。咁第一咧就系、是、你头先咧都建议吓，就算咧吓呢啲嘅香港人士咧就嚟到香港之后系需要咧做一个14日嘅家居强制检疫啦，但系你都建议咧某一啲嘅人咧系需要做一个嘅酒店检疫。嗰条线咧，比如画咧，有啲人就话啊，不如中度即系内地中度风险嘅人就要酒店检疫啦，系咪咁样咧？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啦。但系第二我问埋先，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另外本身嗰个回港易嗰个计划咧。 咁就係、是香港居民咧就係、是、需要揸住3日，即係72小時內嘅核酸陰性檢測咧，先至可以嚟香港噶。咁但係啲人都話啊，好似3日咧都太寬鬆啦，係咪應該再貼近啲出發嘅時間，咁先會對香港嚟講安全啲咧？你點睇啊？ 嗱，我諗咁啦，嗱，因為第一樣嘢就係話你係講而家嗰個回港二，我講咗先啦。 好， 而家回港二嘅安排咧，而家就主要咧都係話剩翻係廣東省嘅啫。 係， 因為廣東省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係話咧，雖然嗰個陸口機場度係已經，譬如你20號嗰時開始覺得已經有擴散啦，好多地方都開始就啲回流人士咧係作出一啲定點人群嘅篩檢。暫時喺廣東省未見到，即係話有啲個案出現啦。咁變咗咧，跟住落嚟嗰個嘅咧，係話佢再向社區擴散嘅風險咧，其實唔係真係特別高。咁如果佢哋喺廣東省陸路翻嚟嗰啲咧，佢根據個回港二咧，佢哋而家係用緊個3日，因為佢未有一個爆發嘅跡象咧，咁其實就未必真係話係需要收緊。但係如果佢真係話唔好彩有一個傳播嘅跡象咧，其實你就算收緊到佢咧，係譬如話24小時咧內咧，其實都未必有用嘅，因為始終有個潛伏期嘅問題。如果佢真係有出現嗰陣時候咧，我哋始終咧係都係要咧，係即係話要佢哋收到佢一啲嘅，譬如話酒店度檢疫隔離咧，呢、這個係比較係穩妥嘅。咁而家入面咧，你話你係咪喺呢個階段係需要收緊咧？其實就要睇翻佢自己本身咧，喺廣東省入面嘅佢哋自己覺得嗰個本身佢哋自己本身嘅傳播風險嘅評估咧，佢哋覺唔覺得即係話經過咗譬如而家呢個10多日嘅時間咧，佢哋嘅風險評估覺得係會唔會有一個社區擴散風險啫？呢個係最緊要。咁暫時我又睇唔到話真係話你而家剩翻廣東省，你一定要譬如話收緊到去24小時。但係調翻轉頭咧。當嗰度地方真係有個案入侵咗啦，譬如話好似澳門咁先算啦，咁嗰啲咧入邊咧，我哋就係話一定係要將佢嗰、那個即係話嘅安排咧，就唔好經回港二啦，都係要用一個檢疫嘅形式。咁如果佢真係有社區爆發咧，你就淨係家居檢疫都唔得，就一定係要酒店，因為其實咧你一定要根據個風險，就唔能夠做一半唔做一半嘅，因為做一半唔做一半咧，其實都唔足以去排除嗰方面嗰個嘅話輸入嘅風險嘅。 有咩为之社区爆发咧？即系内地个某啲嘅地区个疫情去到几严重，先至要求佢咧系酒店检疫咧？ 嗱，其实我哋最紧要睇睇咧，就系话佢发现嘅个案入边咧，譬如话主要都系一啲嘅回流嘅，佢嗰啲嘅人士，同埋喺佢哋已经系冻结咗嘅人群度揾到，喺佢哋其他啲嘅扩大嘅地区性筛检咧，其实系未见到有任何咧。唔係喺呢啲有關聯嘅個案之前咧，其實入面咧，咁就佢未必即係話有一個所謂嘅急速擴散風險啦。但你好似有啲地方咧，譬如話你好似係呢個南京市啦、蘇州啦嗰啲地方咧，係即係話因為佢哋已經咧。南京市入面呢，即係楊係南京市杭州揚州嗰啲呢，佢因為已經有啲本地嘅一啲擴散嘅一啲嘅跡象呢，咁嗰啲呢就係、是、話你係一定係要呢係要將嗰、那個譬如話嗰個再收緊啦，嗰啲地方呢就最好係酒店檢疫。而家澳門其實情勢呢、我哋暫時見唔到佢一個社區擴散嘅風險啦，咁、如果我哋第日見到，我哋一樣係要咁做囉、 好啊，唔該晒梁志超醫生啊，多謝你啊。梁醫生呢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噶，咁啊，家俊嗱，本身呢个回港二计划咧，就方便一啲喺内地嘅香港人可以方便啲就免检疫翻嚟香港啦。咁但系睇嚟可能即系而家啲可能有譬如经商啊，或者即系有啲需要嘅人士喺内地嘅话，咁佢嚟紧因应住内地嘅疫情咧，就可能就冇咁方便嚟香港啦。咁同埋咧就系、之前话倾紧咧同澳门通关噶嘛，咁啊要等香港咧就系、有几多日清零咧先可以啦。而家調翻轉啦，即係澳門又出現咗個案啦，咁所以哇睇嚟通關咧又遙遙無期喎，係咪啊？ 唔容易啊！而家通關，因為其實每個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都有佢哋自己嘅機制嘅，即係佢個機制裏邊，譬如講緊譬如一個禮拜裏邊嘅平均個案係幾多？咁其實過往嚟講，唔好就係話澳門同埋內地啦，其實我哋一直同人講嘅新加坡嘅旅遊氣泡，其實都係因為咁樣咧，其實都遲遲都未實行到。咁所以，但係呢個冇辦法嘅，即係一定係要根據翻成個社區上面嘅检疫同埋嗰个公共卫生嘅状况而去做，咁我觉得呢样嘢可以理解。 休息一阵，转头继续倾疫情嘅问题。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黄桂林，我最希望点的是刘德华的 Everyone is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想起在奥运比赛场上，不分国界，不分肤色，每个运动员都创造最佳成绩，祝愿香港运动员表现出色。 Everyone is number one，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看不看，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在这个平台和我认识最耐和最过电的一位朋友立港豪 Timmy， 今晚开始回来啦，有第一季 CIBS 节目介绍电子音乐发展史的反创电音。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反创电音。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麦家俊啊，咁其实咧过去一段时间咧，有啲所谓特定嘅行业咧，吓咁就系被政府要求咧做一啲嘅定期检测嘅吓。咁但系咧就由于呢个系一个政府嘅要求啦，咁所以过去一段时间咧，其实都系让咧呢啲特定群组嘅人士咧可以免费检测啊。咁但系随住礼拜一啦，咁都开始政府都开咗记者会啦，咁都希望讲到话建立一啲嘅疫苗屏障啦，咁一啲嘅行业咧，即系除非真系有一个嘅健康嘅理由啦，咁否则咧都系要呢、這个嘅打针吓，打新冠疫苗，又或者咧系做一个嘅自费检测。咁尋日咧就政府就真係出咗一個嘅比較仔細啲嘅規定啦，咁就列出咧嚟緊八月，即係而家八月開始啦，仲有邊啲人士可以繼續免費檢測咧？咁譬如舉啲例子啦嚇，咁譬如咧就係B 類嘅餐廳咁啦嚇，大家都知道，即係而家咧係需要咧未打針嘅話咧係每14日做檢測啦，但係新嘅規定係講緊咧，你係要有健康理由唔打得針咧，先至可以免費攞到呢個檢測，咁否則就要自費嘅。咁另外就譬如咧一啲檢疫酒店啦，嚇同埋機場員工咧都係一樣。以機場員工為例子啦，咁譬如機場員工咧就八月九號開始，一係咧你就未打針嚇，未打針咧就必須要係有健康嘅理由。就是先至可以咧，系继续免费去到每7日一次嘅检测。咁如果你系打咗第一针嘅吓，咁都仍然可以系免费每7日检测吓。咁而打晒针两针啦，咁亦都可以咧系每14日做一次嘅检测。咁但系咧，即系换言之，如果你系冇一个特别嘅健康理由，而你又未打针嘅话咧，咁你就要每7日做一次嘅检测啦。咁麦家俊会唔会都对于可能一啲嘅行业嚟讲吓，即系又做？再紧啲啦，嗰个检测周期，同埋咧就可能部分人士咧系需要自费检测噶咯噃。 系啊，其实对即系尤其是一啲服务行业咧，你见到大部分都系嘅，即系你讲紧 B 类嘅餐厅啊、酒店嘅职工啊，其实尤其是佢哋嘅工作嘅 nature 咧，其实佢哋都对于如果唔能够吓用一个免费嘅一个疫苗接种嘅，或者系佢嗰个检测嘅话，其实对佢哋嗰个生计或者嗰啲其实系有影响嘅。咁啊，亦都因为而家佢系收紧咗啦。如果系话健康嘅理由系唔达标，其实嘅讲真，亦都唔系真系太难会系唔达标，因为系好容易地其实就会有健康理由嘅。咁啊，所以佢而家收紧咗嘅时候咧，其实点样都会有一个影响喺度咯。 不如我哋都同啲行业倾下啦吓，李亚文家俊。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一啲嘅机场嘅员工嘅代表啊，就系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的主席李永富啊，李永富你好， 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系咁就住呢、這个要再频密啲做检测啦，就兼且咧就系、是、必须要有健康理由打唔到针先至可以免费检测，即系换言之咧就要自费啦。咁你哋有咩嘅意见啊？ 有噶，因为啲同事咧都担心嘅，因为咧。其實六月嗰陣時咧就公布咗咧，就話要啲機場員工咧就係喺八月一號之前咧打完針，先至可以有憑住嗰、那個針嗰個記錄，或者係有個檢測記錄，然之後先可以入去機場嘅。如果唔係咧，佢哋就要停賽7日嘅。咁 或者是如果再犯呢就要停三个月。咁所以有啲同事都担心，因为其实佢哋要去睇医生攞嗰个报告去唔去到打针呢其实都排好耐。 嗯。 咁所以变咗呢有啲同事呢其实book嗰个医生呢都book到九月几。咁所以依家其实就有好多人呢都喺度忧虑緊，就係话到时要自费检测啊，咁同埋有啲亦都嗰个收入唔係好高。咁所以变咗咧，就每次240蚊咧，其实对佢嚟讲咧，都有一个压力嘅。 即系如果冇打针，又唔系因为健康理由嘅话咧，咁佢可能七日一次就240嘅检测费用咧，咁就可能一个月要讲紧即系960蚊噶咯，系嘛？ 系啊，冇错，系。 吓，咁其实以你所知，机场员工嚟讲，即系接种疫苗嘅比率有几高啊？ 之前有啲公司咧就已经表示咧，佢哋已经系有九成员工咧亦都接种咗嘅。咁但系咧，亦都我哋普遍收集到嘅咧，就大概系五成八左右系打咗针嘅，或者系完成咗两针嘅，咁样。 咁但系而家系啦，咁而家嗰个状况咧就系即系大众啊，即系政府都系比较紧张而家嗰个防疫嘅措施啦。咁啊，如果以你嘅认为，其实如果喺平衡两方面嘅状态之下，有乜嘢嘅措施或者乜嘢嘅个检测嗰个方法系会对系合理咧？你觉得？ 其实咧最主要我哋都系即系觉得你要检测。我哋都覺得係有啲同事理解嘅，亦都明白到嗰個原因係乜嘢。但係其實你出一點對佢哋嚟講咧，因為我哋係輪班嘅，咁同埋依家出邊嗰啲檢測中心咧個數量已經減少緊㗎啦。咁同埋機場入邊嗰個檢測中心咧，亦都唔係話成日開。咁同埋即係佢強制檢測嗰個啦嚇。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深喉唾液嗰個。咁嗰個咧就係超8.12万嘅，咁亦都有個數量限制，每日好似得800嘅啫。咁所以變咗啲同事有時係佢哋就唔到嘅時間。咁呢方面，因為有啲唔係喺客運大樓嗰邊做嘅，咁過去嘅時候咧，咁佢哋亦都比較麻煩。咁所以呢方面就有啲同事表示係有壓力嘅，因為驚到時做唔切嘅時候咧，就要停賽7日咧，咁。跟住可能隨時會冇咗份工， 會唔會覺得係有個壓力係需要去打新冠疫苗呢？ 有啲同事知道想打，但係有啲自己三高啊，或者係其他嘅原因，咁所以佢哋都想尋求嗰個醫生嗰、那個睇咗醫生攞咗報告驗咗血啊，其他有冇其他問題先咁樣先去打，咁所以變咗佢哋有啲咧係排到九月啊，醫生見。 其实特首咧就喺礼拜一嗰个记者会有提过一句说话咧，就系话系一定要打咗针嘅人啊，先至可以喺某一啲即系接待抵港人士嘅工作咧就提供服务啊。咁就其中都包括咧一啲机场嘅工作人员。其实呢样嘢即系未有一个详情啦。咁但系你哋会唔会担心，即系譬如啲你哋嘅航空公司啊，或者其他嘅机场嘅一啲机构啊，会系唔俾一啲未打针嘅人士去到工作咧？ 其实亦都之前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因为我自己认识嘅咧有两个 case 系比较特别嘅，一个咧就系红斑狼疮症，另一个咧就系本地新闻敏感嘅，咁呢两个人咧佢哋都系被界定为咧就不适宜打针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其实咧咁佢哋就如果喺好彩其中一个咧就唔系喺前线岗位。咁就唔需要話好直接接觸啲客人，咁佢哋嗰邊都未曾講話會唔會將佢調離嗰個崗位，咁但係有啲咧就已經講到明啦，就係如果你打唔到針咧，咁就一定要調去一啲其他可能其他崗位，咁所以對佢哋嚟講亦都構成咗一個壓力，同埋有啲會影響咗佢哋嘅收入咁樣啊。 好啊，唔该晒黎永富啊，多谢你。 唔该晒。 黎永富咧就系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嘅主席嚟噶。麦家俊，跟住我哋有同一啲嘅检疫酒店嘅朋友喺度倾下咯。电话旁边咧就有一间检疫酒店啊，亦系叫做九龙维景酒店嘅总经理廖慧文啊。廖慧文你好。 廖生你好。 系嗱，而家咧就系寻日个公布咧就系讲紧检疫酒店嘅职工咧。都系咧，需要系未完成接种疫苗嘅人士咧，系要每3日咧去到做一个检测。 打咗針嘅人士咧就要每七日咧係做一個檢測，咁係講緊八月九號開始生效啊。你哋又點樣睇呢個政策咧？ 係啊，如果佢係決定咗係咁樣做嘅，我哋都要按照佢政府嘅指示去做啦。 係，我每三日做一次，即係未打針嘅人士每三日做一次，聽落又真係幾密喎。 我哋同啲同事已經講咗㗎喇，首先就鼓勵佢哋打針啦。咁如果佢哋係打唔到針嘅，就睇下可唔可以有醫生指證明佢係唔方便打針㗎喇。 啲同事嘅普遍反應，但啲同事嘅普遍反應會係點樣呢？即係譬如尤其是講緊會鼓勵打針呢一下， 即係好多啲同事都接受嘅，都打嘅。咁又即係同埋如果佢唔寫醫生指嘅，咁就三日一次去檢查囉，咁有三個選擇俾佢囉。 咁但如果三日一次嘅话，咁好可能都会落喺佢嘅翻工日子嗰度啦。咁佢会用咩日子咩时间去到做呢个检测呢？你会唔会要求佢要喺公余时间做检测啊？ 唔会㗎，我哋安排佢上班时间去 囉。可以上班时间去嘅。 係冇错。 你哋而家即以你哋酒店为例啦，你哋接种疫苗嘅比率系几高啊？ 60%。 60%。咁餘下嗰四成係同佢哋傾緊啦，將會打定係點樣？知唔知道佢哋取態？係 同佢哋傾緊，好似頭先我咁講咧，有三個 option 俾嗰啲同事啦。 咁而普遍上業界嗰個嘅practice 係咪都係差唔多咧？即係好似同你哋個酒店一樣，都係會喺即係翻工嘅時間會安排啲同事去打針啦，或者去做檢測啦，或者甚至乎其實係即係普遍上嘅反應都係差唔多咧。 我唔知道其他酒店喎，我酒店就係咁樣啦。 而家是讲緊呢是未打針嘅職工是每三日做一次检测可以免费啦。咁但係呢个讲緊八月㗎咗。即其实将来呢是绝对有机会呢是要求未打針嘅人士呢是自费检测㗎。又有冇啲嘅员工是表达啲关注呀？ 呢个都会有㗎，有员工问过㗎。咁如果係政府话检疫酒店隔离酒店嗰啲员工都要畀钱嘅，咁都要冇办法㗎啦。 你点理解即系你哋检疫酒店嘅职工系要每三日即系未打针人士每三日做一次检测咧？即系好似因为睇翻即系政府个公布咧，都系比咧即系其他嘅行业咧为密噶。你哋点样理解呢个密度？ 咁都系为咗防疫工作啫，佢唔系净系针对隔离酒店嘅，咁佢旅游接载啲隔离客人嗰啲司机都要啦，总之有相关嗰啲同事都要，机场嗰啲同事都要啦。 好啊， 咁其實當然而家亦都開始即係喺社區或者係一啲專家裏面咧，都開始呼籲政府應唔應該考慮喺即係用酒店嚟做檢疫啦。即係有冇一個擔憂就係當 回港嘅人士啦，即係內地回港嘅人士 係啦，當佢要去做酒店檢疫嘅時候，而家個員工個接種比率啊，或者而家都係講緊六成啊嘛，係嘛？咁啊會唔會即係有擔心影響到就係話，如果當真係要做到呢個酒店檢疫嘅時候，喺員工嘅服務啊或者其他安排上面會受到影響？ 我哋酒店嚟讲就冇影响嘅，因为我哋面对前线嗰啲即係有机会接触到啲客嗰啲呢，嗰啲员工全部打晒针㗎啦。咁而家讲緊后勤嗰啲係其他啲财务部啊其他嗰啲部门啫，嗰啲唔会接触到啲客嘅。 咁其实即係当然啦，即係接触到抵港人士嘅职工呢就比较一啲高风险啦。咁但头先你讲係啦，有财务部啊后勤办公室嘅职员㗎。咁其实如而家即係都係有一个同样嘅要求即係打针或检测嘅要求，你觉得佢哋嘅反应係点啊？佢哋应唔应该咁做？ 佢哋依家都係咁做緊㗎啦。不过依家七日一次咋嘛。 OK。 要唔打針嘅時八月九號之後就縮為三日一次咁解啫嘛。咁當然係好唔方便啦，對於佢哋嚟講。但係如果政府真係硬性規定嘅，咁我哋為咗要做隔離酒店都冇辦法。 同樣地咧，特首喺星期一都講過話咧，就係、是希望咧即係嚟緊就打咗針嘅人咧，先至可以做一啲嘅接觸到抵港人士嘅一啲職工啊咁包括咧就係講緊檢疫酒店嘅工作人員啦，同埋咧就載呢啲人士去檢疫酒店嘅司機等等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未實施啦，但係即係如果真係實施咗，咁可能部分嘅員工就冇得喺酒店翻工噶啦，對你哋人手安排會唔會出現影響咧？ 唔会，因为我哋酒店做隔离酒店咁多个月咧，我哋前线嗰啲同事全部打晒针噶啦，已经 系系系 啊， 如果冇打針嗰啲，我都唔會俾佢哋做前線工作。 即已經係安排緊呢樣嘢㗎啦。 唔係做咗㗎啦，已經 做緊 啦，打咗針㗎啦。 係好啊，多謝你廖偉文，多謝你啊。 唔該曬。 係廖偉文咧，就係一間劍擊酒店嘅總經理啦。咁啊，麥家俊。虽然即系佢都讲话，即系有啲嘢已经做紧，或者即系好多前线员工已经打咗针啦。咁但系对于一啲人嚟讲，可能系咪都仍然有一啲嘅即系叫打针即系谷针嘅压力咧？ 哦，呢、這个绝对就一直都有噶啦，呢、這个谷针嘅压力，亦都系暂时未打到针嘅市民里边，即系通常会面对住嘅一个挑战嚟嘅。咁但系头先其实廖伟文里边都讲咗一样嘢咧，就是、其实咁过一年之以来咧，即系亦都多咗一啲检疫酒店系其实已经系惯性咗做。呢样嘢之后咧，其实大部分前线员工已经打咗针咧，其实反而可能佢嗰个影响咧冇你想象中咁大喎。暂时 好啦，我哋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去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排到去管道中间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嘅龙尾啦，分别喺北角政府合署同埋太古城；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公园。提一提大家啦，大角咀嘅福泽街因为爆水管啦，福泽街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国企业95.1跌9.08，中芯国际27.9升1.05，阿里巴巴192.5升2，快手89.1跌16.1，美团211.2跌2.4，盈富基金26.72跌2.2，比亚迪股份270.8跌咗9.8，吉利汽车28.05跌1.5。小米集团26.3系跌5.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德泰新能源集团、希石电车新材料、金桑子、宏基集团控股同埋爱世纪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系 WMCH Global、万丽达、Coolink、宏海控股集团同埋无缝绿色。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57，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2，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港金系报16,790，比上日收市跌咗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0.5，卖出价$1,811.73。港汇指数报101.3，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咧交通大繁忙，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后少少窝打路道喺沙田咧近九龙塘律伦街嗰段交通大繁忙，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近收费广场段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交通繁忙，龙尾喺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一段咧，而家车龙排到考明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咧，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 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马场一段交通都系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咁而家后少少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段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嘉龙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封路方面咧，大角咀嘅福泽街因为爆水管，而家福泽街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而家部分地区嘅雨势比较大嘅，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香港游泳队的总教练陈剑雄教练， 何诗蓓游泳也是经过十几年的训练，不容易咯。我坦白讲咧，佢出赛之前咧，我几乎都冇同佢讲过嘢。之前我哋都已经制定咗嗰个比赛嘅嗰个战术，有主管教练同佢哋倾得好清楚，佢自己都好聪明啊，将对呢个比赛嘅理解非常之深。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四》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何焕文。 其实我做人都几大胆嘅，即系如果你话俾我听唔得嗰啲嘢咧，我就会一路试下试下试下。不过导演2007年揾我嘅时候咧，去北京啦，见佢啦，初去咧，咁我就觉得哇，喺个环境我真系惊。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麦家俊喺度吓。麦家俊啊，好似又见到咧东京奥运传嚟咗好消息 喎， 系啊，就系咧就系港队嘅代表咧就喺呢个空手道女子空手道个人型项目嘅港队代表刘慕常咧就攞到一面铜牌啊， 非常开心。 系啊，咁啊加埋咧就系今朝早啦，港队嘅女子团体乒乓球赛咧亦都系攞到一面铜牌啊，咁而家。即系话咧，港队今次嘅东京奥运咧，系攞到一金两银两铜噶啦噃。 系啊，冇错，嗰啲大丰收嚟噶今年。 系啊，咁我哋咧稍后咧会再仔细啲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唔同嘅奥运项目啊，究竟港队嗰个背后嘅故事啦，揾嚟相关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啦。 好， 咁啊，麦家俊，不如呢一节咧，我哋再倾一倾关于疫情嘅问题先啦。 好啊。 嗱，澳門咧就係頭先都講啦，就出現咗一個一家四口嘅確診個案啦、都見到咧澳門可以話真係嚴陣以待啊嚇。咁除咗咧就係、做一個全民核酸檢測之外咧。咁亦都咧，係尋日咧，特首何一成咧，咁亦都係去到宣布咧，多個嘅娛樂場所咧，就係今日開始係要關閉。咁啊，呢啲場所就包括咧，係戲院啦、劇院、室內遊樂場、遊戲機同電子遊戲機室、網吧、桌球室、保齡球場、浴室、按摩院、美容院、健身院、健康俱樂部、卡拉 OK、酒吧、夜總會、的士高、舞廳同歌舞廳噶。咁都相當之多嘅一啲娛樂行業咧，咁就係因為澳門嘅疫情咧要關閉啦，暫時。咁可能咧對於香港人嚟講，都唔陌生啦，都曾經 都封過多次啊， 關過關門過好一段嘅時間啦。咁但係即係澳門咧係需要而家需要咁做啦。點樣理解呢個安排咧，麥家俊？ 好，咁但係第一樣嘢無論香港、澳門或者其實世界唔同各地咧，其實都有相關嘅類似措施噶啦，就係喺一啲人流會係多啦，同埋人與人之間個接觸嗰個範圍係好窄、好近嘅時候咧，其實依啲場所都係列為一個高危同埋容易傳染嘅場所嚟嘅。咁所以過往嚟講，一有一任何嘅疫情咧，爆發或者係有一個懷疑會預備爆發嘅時候咧，其實政府通常即係去封嘅場所咧，都會係一啲娛樂場所，亦都係一啲人流會聚集嘅場所。咁所以今次我諗大部分無論係澳門裏邊嘅人啦，或者甚至乎如果香港都會再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咧，我諗大家都可能已經有咗心理準備啦，即係唔開心或者困難一定有啦，但係我諗都開始都知道嗰個嘅。防疫上面嗰個所謂嘅 priority 喺邊度咯？咁啊，但係澳門好得意喎，唯獨是有一樣嘢咧，有一笪地方咧係冇封閉到嘅喎，就係賭場啦，係嘛？ 係啊，咁啊，其實咧，尋日喺記者會上面咧，咁啊，特首何一成咧都被記者問到啊，點解唔封賭場咧？咁啊，何一成個講法就係話咧，係政府係做緊一個。秉持負責任嘅態度啊，咁就唔想咧一刀切咁去做一啲嘅防疫措施。咁當然啦，咁就重新今次咧未有關閉賭場咧，因為咧就係今次嘅一啲感染個案牽涉嘅人士咧就並不是賭場相關嘅人士，所以咧就係並不是一個雙重標準嚇。咁但係即係大家又會問啦，咁即當然啦，今次唔係賭場出現咗啲嘅確診個案啦。但係同樣地，即係好多嘅行業，娛樂行業都同今次嘅個案係冇關嘅喎。咁點解你又唔你係關閉嗰啲，譬如戲院，譬如係酒吧、卡拉 OK？而唔關閉賭場咧，咁都需要一個講法喎，係嘛？ 係啊，呢個講法其實都係即係市民同埋從業者裏邊咧，即係最需要政府去澄清嘅一個講法嚟嘅，因為大家明白頭先其實較早前我哋同酒店業嘅朋友去傾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明白就係當有疫情爆發嘅時候咧，或者要防疫嘅時候咧。要做相關嘅措施係理解嘅，咁但係如果當話有一啲類似嘅情形，既係同一個種類嘅場所，都係多人流噶啦，都係容易有接觸噶啦，都係稠密嘅人煙稠密嘅。點解有一啲封有啲唔封咧？因為亦都頭先你睇到咁多個場所裏邊，由電影院到disco 夜總會，全部都係未有一個正式嘅確診個案嘅，亦都冇一個連帶嘅一個關係嘅。其實頭先俾即係何一成講出嚟嘅。理由咧，其實佢大部分嗰個嘅方式，擺俾包，即係佢哋封咗嘅嗰個場所裏邊咧，其實都可以套用到。咁點解唯獨是淨係賭場唔得咧？咁我諗即係澳門當局如果要即係相關嘅市民係要去再清楚啲佢哋嘅方式嘅話咧，我諗佢哋要做嘅溝通工作要再更加深入啲，同埋要更加清楚啲啦。 咁都有少少背景都要交代埋嘅，咁其實即係澳門又唔係話未試過關閉賭場嘅，咁喺舊年嘅二月咧，咁係澳門政府係試過要求咧係博彩娛樂事業咧係停業半個月嘅， 冇錯。 咁當時咧個停業消息咧就係可以話震動個市場啦，咁當時已經咧有賭場啊，即係博彩業嘅個別嘅股份咧就係應聲急挫，半個月咧就雖然可以重開啦，咁但係全個澳門咧41間賭場咧都唔係開曬，嗰陣時得翻29間係重開。 重開嘅啫。咁對於澳門咧，即係都幾倚重一個博彩業作為經濟支柱嘅經濟體嚟講咧，咁可以話即係都相當之重要啦。博彩業呢樣嘢，咁事實上咧，今次澳門出現疫情咧，尋日咧喺香港上市嘅一啲澳門博彩股嚇都一度咧係跌。我見 有5% 啊，有啲去到 有啲7.7%添啊，咁所以今日就回翻少少啦嚇。咁但係即係都係有一定嘅股價以至係收益上面嘅影響嘅。咁所以會唔會都今次其實都係有一啲嘅經濟嘅考慮而令到澳門政府唔關閉賭場咧嚇？咁不如我哋都請位喺澳門嘅經濟學家同我哋一齊傾下啦。 好 啊，電話旁邊咧就有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商業經濟學副教授蕭志成啊，蕭教授你好。 蕭教授你好。 係你好，你好兩位主持。 係點樣理解今次澳門政府唔關閉賭場嘅決定呢？ 我相信政府喺呢一個嘅過程裏面咧，真係一個好有針對性同埋一個果斷嘅決策嚟嘅。因為我哋睇得到咧，其實就話。在過去一年裏面其實政府要求這個龍頭產業六大國企他們對於那個場所那個的衛生啊、通風啊、人流的管理裏面是做了很多功夫的，這個跟一般的一些我自己的個人的理解跟一般的卡拉 OK 啊或者在那個的電影院裏面呢對於最進場的人流啊各方面呢那個的管理呢是更加嚴謹的，同埋咧，正如特首亦都有講，有一啲嘅場所我哋睇到咧，係未必一定係要係規管到個戴口罩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我相信撇開係唔係一個龍頭產業嚟講咧，主要大型嘅綜合度假村嘅場所咧，同埋個博彩場所咧，已經係喺過去一年裏面咧，係用咗好多嘅資源咧，其實係做一個防疫啊控制上面咧，係做得比較理想嘅咯。咁政府方面咧，係琴日嘅記者會裏邊，我哋都有留意到咧，其實佢都講得非常之清楚咧，就係如果有任何一個場所係一有出現嗰個感染嘅情況嘅情況底下咧，係要即時係要封閉嘅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處理咧係有咗一個嘅輕重之間嗰個權衡，而係針對咗而家今次喺個社區裏邊，因為咧我哋睇得到咧就係話嗰個嘅一啲嘅電影院啊，或者係甚至一啲嘅。卡拉 OK 嗰方面咧，喺嗰、那個市區裏邊，咁所以係針對咗呢一部分咧。其實我作為一個嘅澳門人去理解嘅時候咧，我會係認同係呢一個嘅處理方法咧。是合理的。 其实中间那些因素呢其实怎样去权衡它的轻重呢，即是我明白刚才讲就是龙头产业啦，或者是讲紧它们具资源的一些场所，即是譬如赌场那些，它们可能是实施的那个检疫的措施可能会比较严谨一点。但是刚才即是萧教授你都有讲到呢，就是其中有一些即是卡拉 OK 啊电影院的场所呢，因为地近市中心。咁樣咁佢哋咧，即係可能都難啲去控制住，即係成件事。但係亦都的而且確，即係澳門裏邊亦都有一啲嘅具規模嘅賭場咧，其實都喺個澳門市中心裏邊喎。即係中間嗰個因素，究竟點樣去權衡輕重，先至會做到咁嘅決定咧？定還是實際上喺澳門裏邊，其實都有一啲喺市中心裏邊嘅賭場，其實或者係喺2019年以後咧，其實都冇再開業嘅。可唔可以解釋一下而家個狀況？ 係啊，呢一個咧，其實你最後嗰個 point 咧係好重要。就是我哋睇到咧，其實喺過去一段時間，雖然我哋係喺過去嗰一年裏邊咧，睇到就話喺個官方嘅數字裏邊咧，澳門都仲有40多間嘅博彩場所，但係一啲細嘅博彩場所咧，其實已經係冇開業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嘅考量上邊咧，我相信政府咧係睇到佢哋嘅數喺佢哋內部嘅數據裏邊睇到咧，係邊一類型嘅場所咧係要重點係防疫咗先咯。 教授有咁睇喎，因为咧即系都要睇翻咧，究竟去呢啲赌场吓，去博彩娱乐场所嘅一啲人士，究竟系嚟自咩地方嘅咧？咁同埋即系而家即系当然啦，即系澳门咧就系成超过一年咧都冇本地个案，咁啊当然咧就系大家可以仍然放心咁去做即系如常嘅一啲活动啦。咁但系而家澳门真系出现咗一啲嘅疫情嘅个案，咁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见到去賭場嘅人係咪一定會少咗啲咧？咁而少咗啲嘅情況之下，咁要即係為何又要繼續保住佢、開住佢咧？即係可能佢個客源已經少咗好多噶咯。 嗱， 嗰個客源少咗好多，但係咧嚟澳門嘅客人咧，其實對於嗰個核酸嘅檢測啊，各方面嘅入境嘅時候同埋都進場嘅時候咧，那個檢測無可否認係比起一般嘅我哋所講中小型嘅一啲嘅娛樂場所咧，係更加嚴謹嘅。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如果佢話要刪，究竟刪邊啲咧？其實就會有一個嘅好難嘅界定咧，所謂之嘅一刀切。咁所以咧，而家我自己同聽到個新聞嘅報道嘅了解，其實亦都係行翻我哋最初所討論嘅問題咧。其實就係話喺市區裏面好多嘅娛樂場所暫停營業。咁呢個係暫停營業裏面咧，政府亦都係冇話過係好似過去舊年二月嘅時候一定要暫停15日定係點樣，係直至另行通知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就好取決於咧。在而家呢三日嗰個全民核檢裏邊咧，嗰個嘅檢測結果係點啦？如果嗰個結果咧係有我哋所講嘅單身，如果係發現到連串嘅個案嘅時候咧，可能政府會調整嘅政策。如果喺嗰個全民檢測裏邊，我哋所知譬如嚟到今日呢個十幾萬人係有出咗個陰性嘅檢測結果啦，已經有超過一半嘅澳門居民咧已經係接受咗檢測啦。如果係檢測出嚟咧，係唔係太大問題嘅時候咧，可能對於多啲嘅中小型嘅喺市區裏邊一啲娛樂場所咧，可能係都會唔會係封得太耐噶嘛？咁所以喺呢一個裏邊咧，我相信政府係有佢密切嘅跟蹤喺度咧，係睇翻究竟平衡翻嗰個社會嘅安全程度同埋個經濟社會活動嗰個嘅平衡點。 系，小教授有冇一啲即系类似资料系讲紧咧？其实自从内地咧嗰、那个疫情咧再次即系爆发以嚟咧，咁就其实嚟到通关去到澳门嘅人士啦，同埋即系直接去入到去赌场之间嗰个里边人士嘅人流咧，有冇一个即系显著嘅滑落啊？或者有冇啲类似嘅资料？ 我哋睇到嘅咧，其實喺呢兩日咧個數字咧，政府官方數字都冇出嚟，未有出嚟，因為喺個統計數字上邊咧係冇咁快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實就六月同七月之間嗰個關係咧，就係、是sorry， 應該係講五月同埋六月嘅關係咧。如果五月當個疫情係冇問題嘅時候咧，係嗰、那個入境嘅旅客咧超過咗3萬-3萬5嘅。咁然之後六月咧，由於廣東省個疫情嘅突然之間個反覆咧。是落返去200多咯。咁我哋都睇到呢，其实就等于係有一个大概係三分一嘅人流嘅改变一个方面。咁喺呢两日里面呢，我相信喺当嗰个疫情啱啱係確認咗之后，然后澳门同埋珠海嗰边即刻采取一啲嘅防控措施之后呢，呢两日嗰个嘅入境人流呢一定係会係影响比较大㗎啦。咁以我哋而家係一個果斷嘅全民檢測咗之後，而珠海方面我哋嘅聯防聯控亦都做得好好啦。我哋大家都知道，珠海方面亦都已經係進行一個嘅全民嘅檢測，咁佢哋嘅結果咧亦都係逐步嘅公布。如果喺呢一度咧，如果係跟住呢個禮拜，如果係可以受控到嘅話，咁我相信咧喺八月嘅中旬甚至係下旬嘅時候咧，如果嗰個疫情唔係有太大的反覆的话，是可控的程度底下呢，是可以有一个的迅速的一个的回复的。但是如果这个也是真的我们没有人可以估计到的，如果疫情是真的我们今次检测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大的传播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影响就很大。 教授想请教 都会不 系，想请教多样嘢咧，就系、是、嗱，今次咧政府就话要关闭好多嘅娱乐场所啦。你自己点样睇所带嚟嘅一啲经济损失咧？咁而咧，譬如香港啦，咁之前嘅经验就系、是、政府系需要动用一啲嘅储备咧，去到援助呢啲关闭嘅行业啊。其实而家澳门有冇讨论紧呢样嘢嘅咧？ 澳门其实澳门政府由去年一个疫情开始嘅时候咧，已经系推出咗两轮嘅。舒緩嘅措施包括咗係嗰個消費券啦，同埋對中小微企嗰個嘅貸款啊，一啲嘅營運嘅資助嘅嘛。咁而且澳門政府咧，其實亦都喺今年嘅五月咧，係推出咗另外一輪嘅電子消費券。其實喺呢一個裏面咧，對於某澳門嘅好多中小企業咧，其實亦都有佢一定嘅支 知名程度喺度嘅。咁而家我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呢兩日咧，其實民間啊或者一啲嘅團體咧，亦都有講出咗呢一個嘅議題，究竟需唔需要有另外一啲嘅支援措施？但係我自己嘅個人認為咧，就係呢一個始終係作為一個嘅輸喺外邊帶翻嚟一個嘅狗流眼嘅一個個案，而唔係喺澳門有潛在嘅隱形嘅一啲傳播鏈嘅個案嚟嘅，暫時嗰個理解。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係可以確認到呢個只係一個嘅佢當其時搭嗰、那個同學係搭飛機過嚟嘅時候，一個無意咁樣係感染咗之後感染咗屋企人，而喺呢個過程裏面亦都係可以係未必係大幅度傳播咗出去嘅時候，咁樣嘅時候咧，政府有可能係未必需要係有下一輪嘅援助措施。但係相反，如果呢個嘅疫情已經係因為佢翻咗嚟已經有個幾兩個禮拜㗎啦，如果係有一個喺社區裏面已經係今次嘅全民檢測可以係確認到有一個比較有危險性嘅一個傳播嘅時候咧，我相信政府亦都會有多手嘅準備咧，係點樣去做呢一個嘅經濟嘅援助措施。咁所以喺呢個嘅 stage 喺呢兩日咧，我經常都會講就係未必需要過早去評論究竟係點樣，我哋睇核酸嘅檢測結果係會好啲咯。 好啊，唔該曬蕭教授啊，多謝你。蕭志成教授咧就係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商業經濟學副教授嚟噶。麥家俊嗱，睇翻咧，即係今次咧都因為要全民核酸檢測啦，喺澳門，咁所以咧都見到有啲嘅檢測中心咧大排長龍啦，甚至有啲報道話咧都唔夠人手嘅情況出現。係啊，咁所以咧就見到今日啦，見到澳門特區政府咧都係講咗話咧係要求一啲嘅廣東省嘅政府咧係作出一啲支援啦。咁見到今日咧已經有300名嘅檢測員咧，係去到澳門咧，就係幫助一啲嘅檢測站咧，就進行工作嘅。一啲即係睇嚟，澳門今次都係需要即係廣東省嘅一啲援助。 係啊，咁我諗即係佢哋自己個醫療系統裏邊即係如果有需要咁嘅需要嘅話嘅，做一個好快嘅反應，其實都需要嘅。因為而家喺咁緊張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佢哋希望達到標喺兩至三日裏邊做到全民檢測，而可以即刻有翻個相應嘅措施咧，咁我諗而家佢哋嘅首要嘅任務啦。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嘅做法嘅，亦都未必係有問題嘅。 好啦，我哋听一节嘅七点钟新闻先，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横过广东东部及福建沿岸地区，同时位于琉球群岛附近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银河。银河集结喺鹿儿岛嘅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7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啦，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半春园。咁较早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转车站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好长啊，排到去接近丁九。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塘尾道嘅支路都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好快清咗场啦，不过车龙都仲系有待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荣昌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都有车龙，排到近东九龙政府合署。 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啦，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挤塞，龙尾海丰园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车多繁忙，龙尾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反方向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渔港湾呢一段咧，车龙一路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车多啦，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球女团杜海琴、苏慧音、李浩晴集中精神，过关斩将创佳绩，勇夺铜牌，亦为东京奥运香港代表队增添一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电子消费券，如果你在7月17号或者之前电子登记了的话，8月1号就应该收到第一笔2000元消费券。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 在销售啊、人流啊各方面啊都是有所带动，听到有些的增长幅度起码 50%， 甚至倍增都有听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麦家俊喺度啊！ 大家好， 麦家俊啊，你呢轮咧就东京奥运啦，有冇好紧贴住各个赛事咧？ 系紧贴，我唔敢讲，因为我知道全香港嘅市民咧都真系非常紧贴嘅，系啦。咁、啊、但系譬如即系我哋呢啲都系譬如话准决赛啊、决赛啊，一啲即系大家。但係全城關注嘅咧，咁我哋都即係留喺個電視機旁邊都一齊去睇嘅，因為都真係好緊張。 係，咁相信咧今日咧就係有三個嘅即係港隊代表都出戰啦，咁相信都令大家非常之興奮，因為都相當好嘅成績啊。咁首先咧就係剛剛新鮮滾熱辣咧，就係女子空手道個人型咧，劉慕常就攞到銅牌啦。而今朝早咧係香港女子乒乓球隊咧，亦都係攞到咧係團體賽嘅銅牌啊嚇。咁李慧思嚇車神李慧思咧，咁雖然今日落敗啦，但係都攞到單車海林賽嘅第八位啊，都相當唔錯啦嚇。咁所以咧就見到今日咧，其實我哋今朝早咧喺電台嘅辦公室咧，大家都花咗啲時間嚇去到留意住咧，譬如乒乓球女子乒乓球團體賽嘅一啲賽事啦，我哋 大家都感動激動， 即係當贏咗嗰下咧，真係覺得。是好激动的真的。 真的激动。 今次亦都是呢就是女子乒乓球队第一次在奥运呢就是拿到奖牌啦。咁、亦都非常之犀利啦。咁不如我哋都请佢哋嘅教练同我哋一齐倾下好嘛。嗱电话旁边呢就身在东京嘅香港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李靖啊。李靖教练你好。 你好教练。 你好是你好。 恭喜晒你哋非常之好嘅成绩。 非常开心， 女子团体拿到铜牌非常之好嘅成绩。恭喜晒你哋。 多谢。 首先問一下咧，即係你會點樣總結咧？即係今次女團嘅表現咧，我見到你接受訪問咧，就話係奇兵出奇蹟喎。 係咯， 奇兵在邊度咧？ 奇兵咪係蘇偉音佢打兩單咧，其實佢對嗰兩個選手咧，一個cut波，一個粒仔咧，係到目前為止啊，即係打奧運即係。銅牌戰之前咧，係未贏過佢哋嘅。咁啊要捉對方心態啦，因為對方喺我哋技術錄像咧，都認為蘇偉音基本上係唔會上嘅，即係去打兩單嘅，係啦。 所以呢個奇兵其實係你嘅奇招嚟嘅，即係捉咗最對手嘅心理，即係估佢哋可能出其他嘅隊員。 但係點解教練又咁有信心擺阿蘇偉音對住呢兩位對手咧？ 嗱，好老實啦，就係呢個係意外收穫嘅快樂，其實就係搏，真係搏一搏，即係當然啦，我提出呢個方案同埋啲教練提出呢個方案之後咧，要經總教練陳光華批准啦，當然都要即係背後要有大人物支持先得嘅。 係，咁點樣睇今次蘇偉音嘅表現啊？ 蘇偉音嘅表現，最後嗰句咧，谷底反彈啦。 係。 因為之前佢一場波都未贏過，單雙都係差唔多。 咁你之前佢出場之前咧，即係既然你都講話，即係谷底反彈，或者佢之前一場未贏過，你點樣去即係去激勵佢個信心同埋即係個表現咧？ 其實有好多種方法刺激佢嘅。第一個技術總結啦，第二個心理導師嘅幫助啦。第三個就係教練團隊嘅不斷嘅技術轟炸佢啦，譬如訓練啊，由李靖教練啊，由高麗澤教練啊，由陳光華教練啊，甚至由張瑞教練，即係我哋嘅團隊咧，包括劉國頓教練都有幫忙去同阿蘇偉音去傾下偈，同埋現場去分析下啲波。尤其今晚咧，總教練陳光華咁啊，幫我哋咧咁喺度喂下波，咁啊等佢個即係打得舒服啲。咁佢信心就爆棚咯。 我见咧你接受访问咧讲过话，平日训练啲球员咧叫佢哋睇多啲鬼片啊，胆生毛咧就够胆赢。喂，系咪真嘅啫，教练？ 嗱，呢句就是、我就系咁讲啫，随口噏就唔好当秘笈啦。呢个就系、是、因为我自己就唔够胆睇鬼片嘅，咁就。因為我平時傾開偈咧，都係 啦， 女仔話都有時自己中意咬下薯片、食下零食去睇鬼片咁樣，咁我就即係突然間諗起嘅啫，即係將就翻佢哋，即係等佢哋有個recall 咁啊，即係之前點樣大膽去做嗰啲嘢，咁其實係收到成效咯。 即係大膽對於即係出戰奧運嚟講，係咪好重要啊？ 當然啦，因為對於蘇偉音嚟講咧，佢係第一次出戰奧運。可以喺咁關鍵嘅爭牌戰，可以上到佢即係去做呢個頂梁柱咧，咁佢又出色咁完成咗任務咧，哇！呢個係真係意外驚喜嚟嘅，真係意外驚喜。 同埋今次銅牌戰咧，即係個對手係德國啦，咁對方咧都有啲嘅華裔球員啦，其實都相當之厲害嘅。咁同埋今次係先輸一局咧，之後先至追翻3-1反勝咁樣。其實那個心理嘅過程，你又點樣去帶領佢哋嘅咧？ 當時咧，雙打失利咗之後咧，其實我心已經係平靜嘅啦。其實本身我喺場上都比較即係熱情啦，去鼓勵球員啦。因為知道個勢有少少個天平傾向咗德國嘅。咁但係傾向德國有好又唔好啦。好咧係令佢哋嘅所謂嘅主力球員咧，佢哋會放鬆啦，認為穩卓我哋。咁但係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係有個心去搏噶嘛。所以咧，我一直嗌住啊蘇偉音叫做自己慢慢去揸緊啊，內心啊，即係就唔好話咁樣放聲嗌出嚟，費事激起對方嘅鬥志啊，係即係暗暗要咯，係咯。 即係好多即係技術同埋依個即係 tactic 心理 嘅心理 嘅 係相當之難啊！真係如果真係攞到一個牌裏面，後面有幾多嘅一啲團隊同埋個人之間嘅努力同埋合作喺度。 嗱，頭先就評價咗蘇偉音啦，咁另外兩位隊員咧，杜海琴同埋李浩晴。又對佢哋有咩評價？ 嗱，杜海琴咧就喺整體表現嚟講係最佳嘅，喺呢三個人當中係絕對嘅，絕對嘅。咁佢係一個頂梁柱啦，又係大家嘅重心啦。佢喺嗰個即係 關鍵爭牌戰，佢都做咗自己應做嘅嘢咧，喺第三場打翻個士氣出嚟啊！咁啊，俾阿蘇偉欣第四場有個好強嘅信心啦。咁、因為佢嘅對手其實係最新鮮關於賴嘅歐洲冠軍嚟嘅，都唔係咁容易對付。你睇下佢同中國爭半決賽嗰時都贏咗一層夢一局，同埋打到好緊張，即係證明呢個球員好有實力嘅。其實咁啊，杜海琴可以即係咁樣出色咁發揮直落。咁我覺得佢係當之無愧嘅最好嘅球員。 嗯，杜海琴咧都見佢出咗好多個項目喎，包括係混雙啦、女單啦，今次就打埋呢個女團啦。其實體力上會唔會都消耗唔少咧？點樣去回復翻可以？ 其實好似杜海琴咁，其實一個優秀運動員，我諗身兼幾項係冇問題嘅，尤其乒乓波咁平時嘅嗰個做 gym 咧，有專門嘅體能教練去同佢 keep fit 啦，同埋去增加佢個體適能嗰個綜合能力啦。咁另外又有營養去補充啦，即係嗰啲濕文咧嗰啲就佢哋都有食嘅，咁所以係可以好正常咁保持大運動量訓練咯。 系啦，仲有李海晴咧，未评价李海晴啊，佢系三朝元老嚟噶，系又点样评价佢今次嘅表现啊？ 李浩晴咧个表现就中规中矩啦，咁喺八进四嗰时咧，对罗马尼亚咧系有出色嘅表现，咁就都做咗佢应该做嘅功夫。今次总体表现嗰三位球员嚟讲咧，系喺团体入边咧。就反正是最少有兩個人發揮出色，咁就夠啦。兩個人攞三分，基本上都係兩個人攞三分。咁保持到而家都係兩個人攞三分，所以咧從我哋中國嘅風水學嚟講係啱噶啦，夠噶啦。 系，咁再次恭喜晒啦！即系今次嘅乒乓波女团，杜海琴、苏慧欣同埋李浩晴咧吓，咁都攞到一面铜牌啦，非常之犀利。嗱，睇翻咧，即系好多嘅传媒都去揾翻佢哋嘅故事咧，都发现咧，佢三位咧都系土生土长嘅香港球员嚟嘅。嗱，睇翻咧，即系以前可能港队咧，比较多内援嘅球员啦吓，其实咧就讲嘅，譬如话系之前咧系北京奥运啦，咁都一啲系内援球员，譬如名将铁亚罗啦吓，咁大家都仲记得啦。咁但系即系十几年之间咧，就换成咗一啲香港土生土长嘅球员。其实呢十几年系咪都有着重多咗培训本地球员咧？ 你讲得好啱嘅，呢个系一个兵种，系一个长期发展嘅计划嚟嘅。好似我哋咁啊，包括我都系内地过嚟嘅。咁但系因为我母语系广东话咧，就好多谢香港市民好容易接受到我啦，系啦。咁加上即系我啲广东话好流利啊，母语 讲得好好啊，而家。 咁咪主要系兵种咧系致力发展于即系呢个项目咧，又喺度咧，真系要好多谢恒生银行嘅资助啦，因为佢好多系十八区系免费打波呢下嘢咧就。即係吸引咗好多好多青少年去參加呢個乒球項目。咁加上兵種咧，又請好多高質素嘅教練去由底層、中層、高層咁一直咁梯隊式咁教育咧。我就會先有今日咁嘅成就咯，係啦。 咁啊，對將來嗰個乒乓球發展嘅個展望係點啊？而家今次係即係女子嘅乒乓球嘅第一項嘅即係獎牌啦。咁你嚟緊之後仲有啲咩即係機會同埋挑戰咧？因為其實巴黎奧運會其實就三年後就已經到啦。咁啊，我哋有冇機會啊？同埋即係如果要有啲改善嘅地方，究竟喺邊度會再著力去做咧？ 如果改善咧，一定係希望新人輩出啦，咁希望喺短短呢幾年當中，仲有一兩個新人湧現出嚟，可以衝擊到目前而家呢個團隊嘅水平咯，咁先係一個叫做良性發展啦。 嗯，經過今次奧運之後，係咪都有少少可能要換血啊？即係有啲嘅都年資內嘅球員可能要退下，換上啲新人，係咪咁啊？ 未咁快，即係一步步嚟咁啊！即係一般我哋都係成全啦，以老帶新啦。咁啊，就睇下嗰個，因為全個全球性嘅疫情問題啊嘛，我哋都冇咁多比賽，咁啊，所以就要一步步嚟啦，彈性啲處理咯。而家 都係喎，其實疫情底下咧，你哋即係少咗幾多比賽咧？對於球員保持住嗰個比賽嗰個狀態嚟講，係咪有啲蝕底咧？會？ 是好蝕底咯，因為咧，如果你冇國際比賽咧，你又冇積分，又冇排名， 因為如果係好似啲年輕球員要即係上嚟上力嘅話，你冇比賽，你點為之你個排名會高呢？可以衝擊到啲老隊員呢？係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因應個發展咯，我哋去作出相應嘅調整啦。 嗯。咁又同你傾返啦，咁你自己啦，咁都見到呢，你喺賽後接受訪問呢，咁話要多謝好多人啦，亦都要多謝自己嘅。咁係咪相信李教練你自己都做咗好多功夫去到帶領呢隊女子乒乓球隊？ 可以咁講，其實換句話嚟講，其實我自己係唔重要嘅，因為點解呢？其實主角先係搵啲運動員呢，我哋做幾多都係應該嘅。調翻轉嚟講啦，係啦，咁就要多謝，就係多謝整個教練團隊對運動員嘅付出同埋包容啦。因為而家你知啦，香港啲小朋友即係好似我呢幾個，除咗識打波，仲要好多有好調皮嘅嘢噶嘛。 咁啊，去到帶領佢哋有冇啲特別嘅技巧啊？都 我一邊學一邊做啦。咁好在我身邊有個女教練咧，幫忙提點下女仔嘅情緒咧，當然女仔高興啲，咁波打好啲咧，生活愉快啲啦。 咁另外咧就嗱，你自己都喺2004年啦，雅典奧運攞過男雙嘅銀牌嘅，到而家咧，你帶領底下嘅女團咧就攞到銅牌啦。你會唔會覺得都係一個傳承嘅意義咧？ 一個好好嘅傳承啦，咁俾大家睇到一個目標係經過努力之後係可以。即係有一個好嘅結果，咁即係亦 係，咦？李靖教練可能個線路咧有啲問題啊，咁或者我哋都同佢傾到呢度啦。咁多謝曬啦，李靖教練咧就係香港女子乒乓球隊嘅教練嚟噶。你自己麥家俊，你又點樣睇今次女團嘅表現咧？頭先聽完阿李靖教練嘅訪問啊， 佢係一個好即係好。分享到好多自己睇法嘅一個教練，我哋都好開心啊！聽到 都係好大情大性啊！有時都見到佢咧喺場邊咧，真係 冇錯冇錯， 見到一啲球員攞分嘅時候咧，都會真係激動起嚟。即係頭先贏波嗰下， 冇錯， 仲更加哇！即係扯爛咗口罩。 但係呢個咧好，我一路聽嘅時候咧，都相當之感動一樣嘢咩？即係其實我諗成個嘅運動裏邊要贏咧，好多嘅觀眾其實就係睇緊場上嗰個選手嘅表現啦。但係其實成個嘅團隊後面咧，其實所有運動都一樣，係非常之重要。你見到今次嘅變陣咧，其實就係教練團裏邊嘅一啲策略嘅成功。 揾翻阿李靖教練先，講埋佢先。李靖教練係傳承嘅意義嚇，講埋佢先。 傳承嘅意義咪即係睇得到我哋啲球員嘅努力咧。喺攞到繼我之後，又攞到另一塊乒乓球嘅獎牌啦。咁對香港青少年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啦，可以話俾佢哋聽。是真的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善技術是可以做得到的。 剛才李教練你講緊個技術嗰個改進咧，其實即係你以前去喺個銀牌得住啦，今次即係亦都帶領咗港隊去攞到一個好嘅成績。喺技術上咧，其實有啲乜嘢你覺得係應該要再進步嘅？ 技術上一定要跟大勢啦，尤其睇中國隊啦，因為中國隊係一個技術一個風向標咧，因為佢哋個改善嘅技術好大膽去創新啦。咁我希望我哋啲球員咧喺度都要多謝中國隊，好前一兩個月俾我哋上去同佢哋共同訓練咧，學到好多嘢。所以咧，你睇得到杜海琴啊、蘇偉欣啊，包括李浩成嗰啲進攻咧係凌厲咗嘅。 我哋同你講咗好耐女子乒乓球隊嘅表現啦，不如都同你問一句，你對於男子乒乓球隊有咩嘅評價咧？譬如見到王振廷啊、林少恒呢啲球手，你又點樣睇佢哋表現啊？ 今次咧整體表現應該係林少恒咧會較為出色啦，係咪？我哋都睇得到佢喺單打方面咧有不少驚喜啦，咁都贏咗兩場硬仗。 嗯。 咁同阿張本智和都係僅輸兩分嘅啫，有時。 好。 咁王振廷咧就喺運傷方面咧其實都打得好好，咁就喺關鍵時候咧可以即係略略再大膽少少，即係果斷出手咧都係就機會會大啲啦，有機會攞牌啦。咁另一個何君傑咧，就係因為單打同埋雲雙冇出戰咧，咁喺團體方面咧，就第一場打就未真係真正投入到狀態啦，都咁嘅發揮都純粹正常。 好啦，咁啊，同阿李教练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 多谢晒， 再次恭喜晒你哋吓， 恭喜恭喜， 多谢晒， 系啦。咁啊，李靖教练咧就系女子乒乓球队嘅教练嚟噶。咁啊，家俊啊，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一下啦。咁转头翻嚟咧，亦都要讲一个咧系攞牌嘅项目啦，吓就系空手道啊。咁啊，各位听众，对于今日咧就系连番嘅港队嘅喜讯，有冇咩嘅睇法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齐倾下。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日本东京， 东京奥运热烈举行中啊！ 对于中意去日本旅行嘅朋友嚟讲，有年几时间冇翻过乡下啦，唯有回忆住之前嘅旅行片段先啦。 今个星期请埋爱好日本文化嘅陈俊伟，同大家倾下讲下日本东京嘅潮流文化。 哇，减轻晒大家对日本旅行嘅相思之苦啊！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见。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朗牧师、全灯法师谈婚恋与安宁。诶， 呢一个好真实。喺一个都市化社会里边咧，系噪音非常之多，我哋又习惯咗呢啲噪音。 我哋嘅眼睛、耳朵、鼻哥、舌头、身体，去到个心啊，嗬，系好忙碌。 微网红本地游。两位微网红带大家继续寻找打卡圣地。8月5日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咁啊，繼續有陸宇光同埋麥家俊喺度啦。麥家俊啊，即係頭先講完乒乓球之後咧，講空手道啦。港隊嘅空手道代表劉武常咧，就喺奧運女子個人型項目咧，就為香港增添一面銅牌啊。 係啊， 頭先我哋咧就開節目之前咧，都有望咗少少劉武常嘅，係啦。跟住開咗節目咧，就聽到佢攞牌嘅消息啦。 係啊，真係非常之開心啊！咁咧，其實依個空手道嚟講咧，係一個好特別嘅項目喎，因為今年咧，今屆嘅奥运里边咧系第一次，亦都好可能系唯一一次嘅一个奥运嘅项目嚟嘅，因为下一届咧2024年巴黎嘅奥运咧，其实已经确定咗咧系冇任何空手道嘅项目。咁换言之咧，即系好多嘅空手道而家嘅选手咧，可能今次系唯一一次。嘅一個衝牌嘅一個希望， 咁所以今次個機會係好難得， 好難得， 咁而亦都珍惜到呢個機會嚇，攞到一面銅牌啦。 冇錯冇錯。 咁究竟點樣去欣賞呢個嘅空手道嘅運動咧？咁同埋就係香港嘅空手道運動發展究竟係點嘅咧？不如我哋都請一位嘉賓同你傾下啦。 好啊， 就係咧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副教練總監兼秘書吳俊偉啊。吴俊伟你好， 你好吴生， 系你好，系 恭喜晒， 系恭喜晒你哋啦吓。刘武常攞到一面铜牌，你嘅感觉系点啊？ 哦，当然系好开心啦，即系全香港，我谂无论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啊，加上系直情系我哋空手道总会啦，咁而且我哋系真系玩空手道嘅人咧，咁啊真系特别开心嘅。因为头先两位主持都提到咧，其实今次咧就好特别嘅，因为今年就系一个即系2020年嘅东京奥运就系新增嘅空手道项目。咁但系就即系呢一样嘢对于我嚟讲就真系好开心嘅，但系就啱啱都有提过，去到下一届法国嘅奥运咧，咁其实就落翻嚟又冇咗我哋嘅空手道呢个项目，咁所以其实今次阿林武常、阿 Grace 咧，其实喺呢个个人型攞到呢个铜牌嘅奖牌咧，咁其实真系历史性嘅一刻嚟嘅，咁所以我哋都我谂作为一个空手道嘅都。玩空手道嘅，嗰个都会好开心。 其实刘武常一直嘅成绩咧，都系相当之出色嘅。即系今次佢嘅攞牌咧，或者其实攞牌之前咧，已经引起咗好多香港市民嘅注意。其实即系一睇落去，其实佢已经喺参加奥运之前已经系世界排名第4。咁啊，亦都系一直以嚟，原来系即系我哋香港即系得牌嘅希望，亦都今次如愿以偿啦。咁但系当然咧，原来有好多嘅。香港嘅朋友其實咧都唔係好知型咧係咩嚟嘅，即係本身以為空手道就一定係對打噶啦。 今次唔係喎，個人賽嚟噶喎。 係咯， 嗱，不如咁啦，我哋新聞之後咧就再同阿吳俊偉長談啦。我哋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东京奥运一日内连夺两面铜牌，继女子乒乓队喺团体赛之后，空手道代表刘武常喺女子个人型项目亦都夺得铜牌。 季季軍戰以 0.42 分的差距擊敗土耳其選手勝出。香港是今屆奧運獎牌數目增至一金兩銀兩銅。劉慕常在賽後表示心情激動，說奧運對運動員生涯很重要，很開心有能力取得獎牌，特別感謝所有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劉慕常說知道有市民因為自己第一次留意空手道比賽，很高興有機會讓港人了解這項賽事。劉慕常的哥哥同樣是香港空手道運動員的劉之明形容劉慕常天分很高，學習及模仿能力很強，很快領略到動作的重點，再掌握有關技巧，形容妹妹有天分之餘亦都付出很多努力，對她現時的成就感到高興。劉之明接受本台訪問時說，最記得早前妹妹在美國備戰，物理治療師為她做針灸放鬆肌肉時連針都變彎，反映她真的付出了很多，她亦都為奧運練習一套新拳突破自己的舒適圈，很欣賞她的做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祝賀劉慕常勇奪銅牌，形容她在賽場上英姿飒飒，動作利落，節奏變化不斷，展現出驚人力量，速度和美感令人眼前一亮。林鄭月娥說劉慕常近年在國際賽事表現優異，屢獲殊榮，今日憑優異表現在東京奧運再下一城，勇奪銅牌，實至名歸。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亦都祝賀劉慕常贏得銅牌。徐英偉表示劉慕常把握良機，全力以赴，為香港創造歷史，讓大家萬分雀躍。立法會前議員歐樂軒和歌手黃耀明被廉署控告涉嫌在2018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中作出舞弊行為，向他人提供娛樂即歌唱表演，以誘使他人投票給歐樂軒，兩人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兩人獲撤銷控罪，法庭批准兩人均以2000元簽保守行為18個月，期間需要保持公眾安寧，行為良好，不得干犯選舉舞弊相關罪行。廉署表示律政司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整體案情、被告的罪責屬於較輕微、背景及被告對有關罪行的態度等，同意以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案件。發言人強調，在選舉中向他人提供茶點及娛樂屬舞弊行為，是嚴重罪行。廉署提醒候選人、選舉代理人或助選人員及公眾，不應該在選舉中提供食物、飲料或娛樂以換取選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林锦公路交汇处慢线咧，较早前有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半春园。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林锦公路交汇处慢线有意外，龙尾半春园。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咁另外在西半山嗰边咧，西边街近半咸道一段挤塞，车龙排翻落去近干诺道西。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兴田村。咁而家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交通繁忙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观塘嘅车龙排到近蒲岗。 港转道。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圣贤中学。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就系粉岭公路较早前去上水方向近林锦公路交汇处慢线嘅意外啱啱清场，车龙有大消散。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一段车多，车龙分别排到世界花园同埋红梅谷路近新翠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而家近大榄段同埋深井嗰段交通都系分别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嘅爸爸同大家分享呢句说话： 运动对每一个人嚟讲都有益。小朋友，我觉得唔可以净系斋读书啦，我谂真系要出下汗啊，做下运动啊，咁令到个人系有啲调节下，可能去读。会帮到佢读书咯，但我觉得而家呢个社会系咪注重得太多读书，可唔可以平衡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喺9月19日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五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日至12日递交提名表格。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倾紧嘅咧就系港队今届喺东京奥运嘅表演啦。咁啊，见到咧就系刘慕常喺空手道女子个人型咧就攞多一面铜牌啊！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空手道总会嘅副教练总监兼秘书吴俊伟倾紧啦，请翻佢出嚟先。吴俊伟你好， 诶，两位 吴生你好。 嗱，我哋头先讨论到咧，即系通常讲开。系啦，空手道都系啊，即系脑里面即刻出现对打嘅场面啦。咁但系今次唔系，今次系个人型嘅比赛，可唔可以介绍下呢项嘅运动？点样为之即系评分同埋胜出咧？ 系啦， 好啊。咁型咧，咁啊，其实系可以称之为套拳嘅。 嗯。 咁咧，其实就今次喺奥运嘅比赛就系一个叫做个人嘅形式啦。咁因为平时咧，如果我哋打啲世界赛啊、亚洲赛咧，咁其实都仲有分队制型嘅。咁但系今次奥运咧，就只系限制咗喺个人型咁作赛咁样。咁其实个人型里边咧，咁其实你见到每一位选手就会去打啦。咁其实咧，入到今次嘅奥运咧，其实系好难得嘅，因为全世界咧其实得10位嘅选手系可以进入去，即系每一个category 咁样嘅，即系女子型咁样就得10位嘅啫。咁佢嘅比賽嘅制度咧，其實佢就分開咗兩組，咁啊分咗 pool A 同埋 pool B， 咁啊每個 pool 咧就代表有5个人。 嗯， 系啦，咁5个人裏面咧喺初賽裏面咧，咁其實咧5个咧就會選3个去晉級。 系， 咁啊跟住去到第二 round 嘅時候咧，咁當呢3个人晉級嘅時候咧，就會計一個排名嘅賽。咁如果佢小組咧就再分第一名、第二、第三名啦。咁如果小組嘅第一名咧，就會進入去決賽咁樣嘅。 嗯。 咁如果小組嘅第二、第三名咧，就會落咗去銅牌戰，咁就係阿慕常而家啱啱贏出嗰個銅牌戰嗰度咁樣噶啦。咁個大概個賽制就咁樣。 咁根據乜嘢準則嚟評分㗎？ 係啦，咁評分嘅準則咧，其實咧佢就會由7位裁判去比分咁樣嘅。咁比分嘅方面咧，其實就分咗兩方面嘅。咁第一方面咧就係一個叫做技術嘅能力。 嗯， 咁呢个总分咧，其实会占70%嘅总分咁样嘅。 嗯， 咁呢个技术能力咧，其实包括咧就系譬如我哋空手道空手道里边嘅步伐啦、技法啦、一啲转换嘅动作、时机，同埋一啲正确嘅呼吸，同埋专注力，同埋最尾咧就要同个流派嘅一致性。咁呢7样嘢咁样去作为一个叫做技术能力嘅评分嘅。 嗯， 咁至于嗰30%咧，就第30%嗰度咧就系运动嘅能力。咁啊，包括有力量啊、速度啊，同埋平衡。咁啊，其实就用呢几方面啦，即系其实 total 呢度有10个元素咁样嘅。咁跟住咧就7位裁判咁去比分。 咁啊，即係類似好似我哋睇跳水咁樣啦，咁啊又係有七位裁判咁樣比分咁樣嘅，咁跟住比分嘅時候咧，其實由五分起跳，咁啊總分就滿分就為之十分，咁七個裁判咧就會減去咗兩個最高分，同埋減去兩個最低分，咁即係淨係攞三個裁判， 即係outlying嗰啲就冇咗嗰啲分數啦，係、okay. 嘛？ 係啦， 好清楚。我覺得之前咧其實咧都有睇嗰啲相關報道咧，就係劉慕常嘅為咗今次嗰個嘅比賽咧，其實都換咗少少套路同埋個拳啊，好似話係即係由以往速度見稱又變咗做爆發力見稱係嘛？咁、今次嗰、那個改變其實有啲咩嘅睇法，或者係有啲咩背后的分析呢，在这方面。 因为其实我们揀套拳呢，因为其实呢在那个套拳里面型里面呢，其实呢有102套套拳咁样。其实呢是啦，所有选手呢其实就要在这102套套拳里面就揀选一些最合适自己的套拳。咁慕常呢其实呢咁佢其实呢年龄呢，咁其实佢好专注咁样，其实过咗去美国嗰边集训。咁其实出返嚟之后呢，即係再分析之后呢，咁其实就会发觉譬如奥运呢，因为其实就撇除咗即係日本系亚洲嘅选手呢，咁其他呢好多都系一啲欧洲啊美国嘅选手咁样嘅。咁佢哋其实基本上都系以一个比较力量啊嘅型去为主咁样嘅。咁所以慕常呢其实今次呢就因为其实佢之前就冇打过呢套套拳咁样嘅，即系一套新嘅套拳，佢就系为咗今次奥运呢咁去准备。咁所以今次呢就当一个实手锏嘅形式咁样，就諗住就去打奥运咁样。係啦，咁所以就 新鲜感同埋一个实手锏啦。 冇错，就俾一啲裁判就会睇落去嘅，就会比较新鲜啊，一个力量型咁样。 想问多少少啲套路嗰啲名啊，我见到即係譬如今次决赛即係应该铜牌战啦，铜牌战呢阿慕常就演绎咗一个套路叫做北谷屋梁公相君。咁而今朝早呢又打出另一个套路叫做刘慧刘安南大，呢啲系咩嚟㗎？其实系分几类型，咁呢啲名系代表住啲咩㗎呢？ 哦，其实咁嘅，头先提到呢就喺套拳嗰、那个list 里面呢，其实有102套套拳。咁当然嘅有，即系其实事实上都有分一啲高低拳嘅。咁所以呢其实通常呢去到一啲四强啊或者决赛呢，其实来来去都有嗰几套套拳。咁例如呢其实头先嘅铜牌战呢同埋呢个决赛呢，其实呢正正呢就其实係打咗两套套拳嘅啫。咁慕常呢对住土耳其嘅保萨呢，咁其实呢佢大家都係打北谷屋梁公相君。去到另外一场嘅铜牌战呢，就係即係意大利对美国嘅选手呢，佢哋就打咗另外一套嘅套拳，嗰套套拳就叫108手。至于第三场嘅决赛呢，咁即係日本对西班牙呢，咁其实呢大家都系打北谷屋梁公相君嘅。 咁都系个好出名嘅拳嚟㗎喎。 係啦，其实所以呢其实系因为嗰个难度啊技术呢系要求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大家呢通常都系啲奖牌战呢，其实来来去呢都系打几套套拳。咁、 okay. 至于就系因为佢哋就有技术啦、难度就高啲，咁所以呢就比起裁判嗰、那个起评个比分个基准呢，咁相对就会比得高级啲。 不如讲下香港嘅空手道发展啦，即系嗱，而家慕常非常犀利啦，攞咗铜牌啦。但系香港嚟讲，有冇其他即系都系可以冲出国际嘅选手嘅呢？而家香港嘅空手道发展系点嘅呢？ 其实空手道嘅发展呢，就近呢十年八载咁，其实都系好即系进步得好大嘅。咁所以其实空手道呢都系喺体院里面个机制呢，其实都系精英运动项目。咁所以其实都会得到即系政府啊，即系奥委会啊、康文署啊，或者体院嘅资助啊，各样嘢咁样。咁所以发展得其实都非常之好嘅。咁至于你话除咗慕常之外呢，其实譬如男子呢，其实我哋本身最大嘅机会呢就系李嘉维嘅。咁佢就喺搏击嗰方面嘅， 即系真系对打啦， 系啦，真系对打啦。咁呢个就即系撇除咗阿慕常赢呢一边嘅，即系个人自己打嘅之外咧，咁李嘉伟嗰边就系、是、其实就系自由搏击啦，即系咁佢其实都好大机会嘅。咁就喺啱啱即系法国嘅资格赛，即系入奥运之前嘅一个法国嘅资格赛咧、其实阿嘉伟咧都打到好美嘅。咁其实佢都喺嗰个赛事攞到第七，咁 都相当好啊。 系啊，所以其实好强嘅，因为其实系世界头三名咧，即系喺嗰个资格赛里边，世界头三名先至入到。 咁啊，嘉榮其實真係差一步咁樣，咁啊佢攞到即係嗰個比賽嘅第七， 我即係頭三名，係 係啊。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頭先都講過就係話誒過去十年嚟咧個空手道喺香港發展好迅速啦。其實呢項運動係本身即係對於亞洲人嚟講啦，即係或者係即係其實係嗰個運動特徵裏邊係咪都係我哋嘅即係體格啊，或者我哋係比較容易上手，即係點解會發展得會特別迅速咧？ 因為其實咧以前未係精英運動項目嘅時候咧。其實即係以前個資助少咧，咁其實大家出去比賽啊，或者吸收經驗嗰個機會，其實就真係相對少嘅。咁自從咧就即係喺我哋喺啲國際賽事，例如譬如亞運啊、亞洲賽啊咁樣，其實攞到獎之後咧，咁就可以即係 急速發展開始， 係啦，成為精英運動項目，咁入咗去咁啊可以急速發展噶嘛，即係可以培養多啲嘅選手啊，佢無論去出外訓練啊，或者真係攞到獎啊、比賽啊，同埋請咗一啲即係海外嘅教練咁嚟香港，咁以至指導翻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咁所以都得出好好嘅成績咁樣。 咁但係嗰陣時係搭萬事起頭難啦，即係第一次即係攞到個即係精英運動項目嘅資格咧。咁就即係之前一定有好多艱辛嘅，即係正正嘅想知道就係過往即係最辛苦嗰段時間點樣會攞到呢一個即係好嘅名次，同埋即係本身個運動本身，因為今次其實劉武常喺佢個即係賽後訪問裏邊咧，佢都話好開心咧，就因為佢覺得今次佢自己攞到獎咧，其實就唔單止係自己啦，仲係香港人為咗一樣嘢咧，係認識咗呢個運動。嗱，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好似張家朗攞金牌一樣，都係突然間多咗好多人去報花劍啊。咁啊，咁所以咧，呢個明嘅。咁啊，係啦。咁所以喺呢個狀況裏邊嘅，點解當年即係我哋可以突然間地即係攞到呢一個嘅精英運動嘅資格咧，中間裏邊個辛酸啊，同埋個發展啊，可以俾到啲香港人知道一下嘛。 因為其實如果你未係精英運動項目之前咧，其實譬如如果 even 我哋自己無論訓練啊，或者出去比賽咧，其實大部分嘅錢咧，其實都係自資咁滯嘅。政府嗰樣嘢咧，其實相對資助就會少啲，因為未係精英運動項目。咁所以咧，其實出去比賽咧，咁其實就即係無論自己一個運動員，咁佢家庭嗰個開支嘅，咁其實本身都相對都大噶啦。咁再者就其實未係精英運動項目之前咧，就未有一啲真係全職啊，或者一啲即係兼職嘅運動選手。咁其實坦白嚟講，以前嘅形式咧，類似好似一個業餘嘅系統咁樣去玩嘅啫。咁所以其實好大嘅訓練咧，除咗我哋總會真係去 support 啲運動員之外咧，其實就好靠樓下嘅宿會。咁所以其實咧係其實都基本上係我哋喺2010年大概11年前咧，其實就喺個亞運會裏面咁其實攞到個獎牌咁嗰陣時就係靠陳嘉文同埋李嘉維啊。所以其實李嘉維都一個年資好深嘅，打到而家都仲打緊嘅一個運動員。咁其實都係靠佢哋兩位咧，咁其實喺個自由搏擊嘅裏面咁攞到成績，咁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入到去體院做一個精英運動項目，咁可以接受一啲無論全職啊或者一啲兼職運動員嘅訓練。咁所以近呢十年咧，咁其實嗰個發展就相對會好好多。咁所以希望就即係藉著今次啊武常係攞咗個銅牌咁啊，希望真係俾香港人知得到，原來我哋空手道係一個真係一個好好嘅運動，咁啊希望多啲人認識啊，多啲人參加，以至發展得再好啲咁樣咯。 好啊，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展望啦，我哋頭先講十年，咁展望之後啦，而家攞到銅牌啦，咁啊即係嗰個空手道無論搏擊同埋型之間嘅發展嘅展望咧，即係有啲咩睇法咧，或者有啲咩建議咧？ 其實當然啦，我哋都希望真係喺各個大賽裏面都繼續攞到獎，咁啊真係好似好靠你哋傳媒啊咁樣去真係做一啲訪問啊，或者做一啲轉播嘅時候啊，或者甚至直播啦，咁啊真係先至俾香港人知得到，即係呢一項嘅運動究竟係點樣嘅，即係等於兩位主持好似頭先咁樣提到，一開始可能喺你大家嘅心目中咧，喺空手隊咧都淨係得一啲搏擊嘅動作嘅啫，咁啊冇咗一個個人型嘅。咁所以其實咧，今次真係喺奧運裏面咧，希望武常今次嘅表現，咁希望即係得到即係香港人嘅支持，咁希望即係可以加入翻我哋總會嘅唔同嘅屬會啊，即係好多啲空手道翻呢啲咁樣。 即係全民參與最緊要啊！ 希望啊，冇錯。 好，唔該曬。 之後嘅運動咁會都會繼續攞獎。 好，唔該曬吳俊偉，多謝你嚇。吳俊偉咧就係空手道總會嘅副教練、總監兼秘書嚟㗎。咁啊，麥家俊，我哋又休息一陣啦。 好， 轉頭翻嚟咧，又講一講咧，即係另一个咧今届奥运会新增嘅项目啊，转头再倾。 如果学校教职员和学生有理想的接种率，是可以有更加好的条件为学生安排更加多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间。 学生和教职员达到七成疫苗接种率，学校就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要达到有几大难度呢？另外教育局说中止和教协的工作关系对老师又有什么影响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陈亮君、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在这个熙来洋皇面积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同你的故事。 喂，发生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个人都很乱，我完全都没有心理准备。明明昨晚呢还傻更更地在这里织冷衫给他的嘛。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七，积积伏积积， 星期六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51，继续有陆宇光和麦家俊在自由风，自由风这里。 你好。 刚才就讲完今届东京奥运新增的一个项目就是空手道。另一个的新增项目都很多观众很喜欢看的，就是滑板。麦家俊有没有看过？ 滑板我看了少少。我记得那个日本的选手小的那个就跌一跌了。咁啊，就跟住之後，但系咧，我諗成個滑板運動咧，即系喺香港其實都越嚟越多人去玩嘅喎。其實 嚇，其實好幾位嘅選手都好細個，年紀都好輕啊。咁啊，有冠軍係13歲啦嚇。另外一個咧就係女子公園賽嘅銀牌咧，日本嚟自日本嘅選手咧12歲添咋。 係啊。 咁啊，所以都見到啊，都好年輕咧就開始投入呢個滑板嘅運動啦。咁今次咧就見到滑板運動咧嘅項目咧係有街赛和公园赛的。咁结果咧就系街赛嚟讲咧，男女子都嘅金牌咧都系由日本嘅选手攞到嘅。公园赛嘅女子金牌咧就系都系日本选手啦，而男子嘅金牌咧就系嚟自澳洲嘅咁。咁啊，唔知点样睇呢项嘅运动咧，会唔会话都喺全球系有一个推动嘅作用咧？咁而譬如喺香港嚟讲，系啊，香港嚟讲又会唔会话带起一个滑板嘅热潮咧？吓，有冇一啲足够嘅硬件、软件去推动呢个香港嘅滑板运动咧？吓，咁不如我哋都请嚟一位嘉宾同你倾啦，就系咧香港滑板代表，亦都咧亚洲沙滩运动会嘅金牌得主啊，邓俊彦 Johnny 啊，邓俊彦你好 ，Johnn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咁 ，Hello， 听唔到？ 系啦，头先我哋有一个即系观察啦，就系好几位嘅选手都相当年轻。其实系咪年轻玩滑板会有啲嘅优势咧？ 都系嘅，越早学就越好啦。因为越大学咧，你会难掌握啲嘅滑板嘅话。 嗯， 系因为个平衡力嘅问题啊，定还是系边方面嘅特征令到即系比较年轻啲嘅选手会有优势咧？ 你话比赛嘅时候啊， 是 啊，比赛嘅时候又未必年轻嘅有优势嘅，其实我觉得。咁当然唔可以年纪太大啦。 系主要系年轻系因为佢嘅肌肉运动啦、啊，还是系一啲平衡力啊，或者系一啲 即系柔软度 翻滚嘅动作系啦，系、啊、会比较着数啲咧。 咁年轻啲啊，大胆啲啦。咁你越大你又怕跌噶嘛，因为滑板你都留意到系。真系好多时候会有失误嘅，唔会 100% 成功嘅啲动作。 嗯，嗱，见到今次日本就包办咗4个项目嘅3面金牌啦，吓、嗯。咁、啊、其实系咪日本特别强咧？喺呢个滑板运动方面， 系近几年系嘅，近几年以前咧不嬲都系美国啊最强嘅，因为呢项运动都系美国带起先噶嘛，最开始玩嘅。跟住后期日本就近几年就特别多人玩啊。 嗯。 所以就越嚟越劲啦，跟住开始嗰啲滑板嘅比赛咧，好多时候都有日本嘅人嘅出现啦，都会。 嗯，香港咧， 香港咧就正想问香港。 等等先，等等啦。 系。嗱，阿邓俊彦啦，咁我哋访问紧嘅就系邓俊彦啦，就系香港滑板代表啦，亦都系。 系 啦，系。咁啊，香港嘅滑板运动个发展系如何啊？ 香港滑板发展都唔错嘅，而家近几年咧越嚟越多滑板场嘅出现啊。 嗯。咁但系參與嘅人數同埋即係有冇啲系統性嘅訓練咧，即係去令到逐步邁向緊一個即係世界級嘅舞台咧？ 嗯。 咁我當然希望見到奧運會有香港嘅滑板手會出現啦。 嗯。 近幾年越嚟越多滑板場，其實對香港嘅滑板發展都其實幾好嘅。香港而家都有十幾個滑板場，其實都唔錯嘅喺亞洲嚟講。 嗯， 比較具規模嘅係邊啲啊？ 美孚滑板場啦，美孚滑板場真係係奧運嘅水準嚟㗎，即係可以舉辦一啲大型嘅賽事嘅美孚滑板場，仲有一啲粉嶺滑板場啦、將軍澳滑板場其實都唔錯。 嗯，而家系咪有一啲嘅即系体育总会去到筹办呢个滑板嘅项目嘅咧？ 有嘅，佢将滑板拨咗去滚轴运动总会啦。当然啦，佢哋当然唔系好熟啦，因为滚轴运动总会本来系搞嗰啲 Lola 啊， 滚轴溜冰啊， 滚轴溜冰嗰啲噶嘛。但系佢哋慢慢都学紧嘅，我谂佢哋都有进步嘅空间嘅，因为佢哋将滑板拨咗去滚轴运动总会，讲真，佢哋总会嘅人。边个识玩滑板啊？冇噶嘛，咁佢都系问翻我哋嘅意见啊，好多时候都会。 嗱，你自己就攞过一啲运动会嘅金牌啦，咁其实都会唔会都有助推动到香港嘅滑板运动咧？即系咪都譬如有啲家长都放心啲子女去到学滑板咧？ 会噶会噶，其实最一开头啊，大家都。对呢样运动都系冇乜好感噶啦，因为我玩咗成廿几年啦，我啱啱接触呢样运动嘅时候咧，系受尽歧视嘅，你系搭地铁揸住块滑板，啲人会斜望你啊，你踩住块滑板，啲街坊会闹你死板仔喺度搞破坏，其实我都都系，其实都系同普通运动员一样啫嘛，都就系做训练紧自己啫嘛，但系。就俾人嘅眼光係覺得你哋啊一班攜仔喺度玩滑板啦、搞破壞咁樣。咁近幾年梗係越嚟越好啦，開始有好多大型嘅運動，有關於滑板，跟住最近嘅就亞沙運啦。今日我代表咗香港攞咗一面金牌之後咧，就更加政府就更加正面去睇呢樣運動。哦，原來我哋香港喺亞洲嘅水平都攞到牌嘅、跟住開始就更加多嘅滑板場出現啦。佢哋啊。原来我哋香港人玩滑板都 OK 嘅，跟住就越嚟越多滑板场，跟住又开始而家有埋奥运啦，就更加夸张啦，更加哦，原来呢样嘢即系唔系净系街头文化咁简单咯。虽然佢呢样嘢系街头文化起源啦，但系而家更加另一种觉得人哋觉得系一个正面嘅运动啊，觉得佢系一样运动咯。 明白， 好事嚟嘅。 喺成个即系头先同几位唔同嘉宾去倾关于奥运啊每个项目嘅发展里边咧，其实中间咧赢取奖牌，即系喺而家嗰个制度里边咧，赢取奖牌，跟住之后攞到关注，成为一个精英运动咧，可能系其即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里程碑嚟。咁而家即系当然 ，Johnny 你攞到牌啦。咁啊，展望人而家亦都越嚟越多有一啲嘅更加好的場地可以做到更加好的規劃和一個訓練啦。但而家在你眼中咧，其實在香港嚟講，我哋亞洲開始攞牌，但係距離奧運呢一個舞台，我哋嗰個距離仲有幾遠咧？ 都幾遙遠啦， 係啦， 繼續努力啊嚇， 係啦，因為點講咧？因為其他國家真係超越得好快，進步得好快啊！ 但你哋都喺亞洲度都攞牌，亞洲裏面都包括咗日本嘅喎，係咪？即係個日本裏面今次喺奧運嘅成績都相當之好啊！即係其實如果香港都有能力喺個亞洲嗰度去攞到牌嘅時候，其實即係入面意味住其實本身其實嗰、那個好遙遠嘅距離，其實都唔係真係咁難觸及到咧。 即係奧運真係好難打入去嘅，因為佢個位置好少啊，得八位可以入到決賽，諗下，其實都幾難嘅，真係。但係我希望，因為近幾年都越嚟越多人接觸呢樣運動啦，有啲年輕我見到嘅踩滑板都越嚟越叻啦。咁都唔話冇可能嘅，希望多啲資源咯，俾到我哋滑板會有機會嘅。希望 好。 好啊，唔该晒 Johnny， 多谢你， 多谢你。 Johnny 邓俊彦咧就系香港滑板代表，曾经咧就喺亚洲沙滩运动会咧攞过金牌噶。咁睇嚟啊，麦嘉俊都呢次嘅东京奥运咧都让世界地方唔同嘅地方嘅人咧都学识咗唔少即系一啲运动嘅玩法同埋欣赏。 我哋更加大开眼界啦，即系好多我哋平时冇听过，但原来其实好多香港精英运动员系做得好好嘅一啲项目咧，今次令我认识咗。我谂喺依家现时制度里边咧，可能都真系。可能真要靠一啲即係開山祖先嘅一啲努力啦，即係頭先 Johnny 係一個啦，咁亦都遲啲係可能希望更加多唔同嘅項目咧，有更加多嘅好嘅成績。